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7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299.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跌5蚊；新上市嘅 V 星系报8.32。阿里巴巴253.8跌4.2，小米集团28.95跌3.5，中国移动45.2升1.05，美团281蚊跌4蚊，中国海洋石油7.35系升2.7，信义光能15.26升2.4，保利协鑫能源1.59升1.2，盈富基金26.7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09，瑞士法郎8.77，澳元5.904，加元6.087，新西兰元5.543，欧元9.504。每百日元对港元7.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9点，跌37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6美元，卖出1,88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啦，中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啦，中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仲系有车龙嘅，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围。院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告士打道坚拿道行人桥面来回，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子豪阿涉，嚟紧冬至，我哋煮咩俾屋企人食好啊？ 诶，天怡，我哋三五成群啊嘛，热闹啲，唔要孤独。 咁啊，唔要孤独就食冬菇啦。 咁斋冬菇炆鹅掌又得唔得啊？ 喂，呢、這个好食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唐书瑶，而家系中文大学医科一年级生。我喺上一年代表黄仁书院夺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嘅木笛独奏同埋合奏，以及系口风琴小组比赛嘅冠军。而今年亦好荣幸得到民政事务署颁发嘅多元卓越奖学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认识到我。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盼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 情真盼， 丰收快活人。 多谢多谢， 早晨， 多谢各位歌迷的热烈支持。Hello Hello， 挥手，台下的朋友挥手。喂，快啲啦，我哋组员仲挥手啊 ！Hello Hello， 挥手。 哇，真系姿态喎你。 系啦，我哋介绍下，我哋就新进的老中青奇英精乐队，唔系奇英青乐队。 我哋是抗疫圣诞。 哦、我几惊，我几惊你个姓字后面唔知谂啲乜嘢。 抗疫圣诞歌舞团 系啦，我哋介绍下自己先。 早晨， 我就系全能嘅独歌王曾志豪。早晨， 诶，早晨早晨，我系高音田啊，我系桂花田啊。 哇， 唔好意思吵醒咗 你。佢真系劲啊，人哋牛下女高音咧，佢系乐富女高音啊，好厉害啊，系啊， 广播度女高音啊， 系啦，将我哋幕后老板。 系啊，我系新加入嘅，最冇前途。 但佢又最有前途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啦，我哋樂隊嘅所有開支啦 ，book studio 嘅費用啦，借碟啦，同埋所有音響嘅製作效果咧，全部都係 明姐 得嘛，好嘅。我哋係咪會出概念大碟啊？陸續有嚟㗎。 好啊，呢個概念應該會千年咁耐啊。 好啊，係 啊， 仲 有 一千年。 係嚟緊仲有除夕啦，新年啦，係啊，陸續有嚟啊。 我哋承諾喺清明同埋重陽都會推出概念大碟。 好突破啊！ 即係 希望2021年尾咧，我哋咧可以。加入十大中文歌曲，再加 大家期待下啦。 系咪系咪可以储到一套啊？ 好到嘅。 清明你会拣边只嚟改编啊？都系蔡枫华噶啦。 清明， 清明啊， 清明都系。 清明应该都系拣数目嚟做表达，系啦，喂啦，眨眨下眼啦，啊，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如果有啲人咧，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嗰、那个都系冬至饭添啊， 度下， 系啦，怀念都系啦， 除咗话度下个送菜之外咧，要度下点样食法啦，一家人， 哦系，唔系屋企食咯， 几个即系、啊、家庭成员咧，可能已经搬开住嗰啲咧，系啊，要谂下究竟系咪聚埋一起啊，定系点样啦？ 食几餐噶啦，要真系唔好聚得太多啊！认真 都系嘅，都系。 你唔知总系咪有一个喺你附近噶嘛？ 但系我哋中国人不嬲觉得咧，聚就系福嚟噶嘛，成日都话聚福嗰间酒楼咁样。 但系啲人留咗， 都要留嘅。 喂， 我琴日咧，即系又去供养医生嘅期间咧，即系我睇腰骨，即系冇嘢嘅，冇嘢噶。咁啊，但系我都见到一个咧，即系市民嘅行为观察咧，即系我都冇谂到咧，原来嚟到而家都2020。年尾啦，都抗咗成一年咁耐嘅疫噶啦嘛， 佢仲系未戴好口罩啊？ 嗱，个情况系点样咧？即系好紧要噶。咁咧，我就入去做物理治疗啦，做完晒之后咧，咁啊冇嘢啦，等俾钱。咁啊，因为嗰间诊所咧嗰阵时都已经去到七点几咁滞啦，冇乜人啦已经。咁啊，是但坐啦，我见到周围都系梳翻咪坐咯。点知咧，我准备坐嘅时候咧，个姑娘咧扑出嚟，我话唔好坐呢度，坐隔篱。 咩事啊？ 系啦，咁跟住我以为咧，我以为 系咪一个隔 一个坐一点米距离嗰啲啊。 系啦，但系冇人咁滞噶咯。咁我以为我 抹完嘢喷咗消毒药水，唔好坐落去啊。 系啦，咁我谂住咧，系咪佢好似啲餐厅咁样咧，有啲区域唔开嘅，咁啊费事你再嗌人开张新嘅台嗰啲啦。 跟住又要招呼你要清洁。 咁我就谂，哇，诶，诊所而家都搞到餐厅咁啊，好啦好啦，咁啊佢两边坐咪坐喺嗰度咯。咁但系我坐低之后咧。那個姑娘咧，佢唔係就咁就算數，佢咧直情係好似咧，即係攞住支機關槍咧，就係嗰支清潔劑啦， 就係喺度噴啊， 就係咁 連環噴射， 係啦，連環噴射。我頭先爭啲想坐低嘅地方，一路噴咧，仲噴噴乜乜噴噴乜乜， 好有必嘅， 好有必嘅。咁我梗係驚啦，我心諗，我以為我啊， 係咪你個樣似有病毒啊？ 系啦，我心里边咧就好唔舒服。我话我头先个啰柚都未掂到张凳， 使唔使抹得咁样啊？ 使唔使抹到咁啊？虽然我琴日都系着黑咪掹嘅，即系卫衣啫。 有冇解释啊？ 嗱，咁跟住咧，佢一路抹嘅时候咧，就有人解释啦。有啲咧仲留喺度嗰啲病客咧，佢就喺度暗暗沉沉，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咩咧？ 系啦， 佢就话啦，唔应该俾佢睇啦，因为你又唔系讲我啦，我都以为系啦。我唔应该俾佢睇啦，咁样，跟住隔篱有个女人就附和，即系两个师奶就系啦，唔应该俾佢睇啦。咁咧，反而个抹嘢姑娘咧，佢就背脊都识得发声嘅，佢话咳都有人权噶，咳都可以睇医生噶，咁唔系唔通所有咳嘅唔俾佢入嚟诊所啊？咁样 哦，即之前有一个嘅 系啦，有人咳啦，咁跟住我就谂啊，咩事咧？咁仲要咧，好紧要嘅，因为过咗阵咧，就啊有啲陆陆续续啲病人出嚟啦，有个阿婆坐住轮椅就推出嚟，一路推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句对白，嗰阵时我冇怀疑嘅，我事后先至对嗰句对白咧耿耿于怀，又惊咗一下，咁啊发生咩事咧？佢走咗啦，我婆走咗啦，咁跟住咧，然后嗰、那个机关枪姑娘咧继续喺度喷射，今次就喺我面前喷射，咁我忍唔住问佢话：姑娘， 发生咩事？ 其实做咩咁紧张？发生咩事？ 做咩嗰啲隔篱师奶同埋推出嚟个轮椅阿婆都讲咁多嘢？ 系啦，讲咁多嘢咧，发生咩事咧？咁嗰个对白我唔话俾你听住啦，咁样系啦，嗰个姑娘就话：冇，头先咧有个阿婆啊。佢咧由出边咳到嚟入边， 嗯， 但系佢唔戴口罩， 唔系啊嘛， 佢话佢死都唔肯戴口罩， 咁点解俾佢入？咩？咁点解要俾佢入啊？ 佢入嚟嘅时候系有戴噶。佢入到嚟坐低咗，然後佢仲要咧個背脊得住，即係所謂大眾咧，因為啲診所都有啲角落位噶嘛。佢坐喺輪椅度，背脊得住大眾之後咧，佢除低咗個口罩。佢話咧咳到咧係由啲病客發現咧，就通知姑娘。跟住咧，然後佢有同行者嘅，即係嗰個唔知佢仔定邊個咧，好似話係咁勸佢咧，佢都唔理啦。所以啲人咪有微言咧，就話我趕佢走啦，即係咁點解嗱？好啦，跟住嗰句對白係咩咧？我聽到我都窒一窒，我話邊個阿婆啊？我話頭先坐輪椅嗰度，我唔係嘛。就头先喺我面前经过坐轮椅嗰个，但嗰阵时佢戴咗口罩嘅，但佢个对白系咩咧？做戏一样噶，你真系冇我千真万确，佢真系咁样讲。佢不停咧，佢个仔就话啦，唔得噶，你要处理啊。跟住佢话死咪死咯，休佢死咯，怕咩啊？咁样，跟住佢后边嗰个唔知仔定咩咧，继续话唔可以咁样噶，要处理噶，死咯怕咩？因为休佢死咯咁样。跟住佢走完之后，我先至听完之后，喂唔系话咩事啊？你讲啊，你啲腰骨痛到死啊？定系你咳到死啊？定系人哋叫你戴口罩，如果唔系会死啊？定系你都 检测啊？ 系啦，咩事啊？哇，好惊啊！你知我听完之后咧， 我都会好惊啊，皱晒眉头啊。 系啊， 但系我想话嗰个姑娘真系好有爱心。 系咯， 佢真系佢都佢见到佢咁样知呢个情况啦。姑娘就话咁咳都要睇医生噶，即系因为佢冇戴口罩。 但系婆婆应该咧要戴口罩咯。 系啊，我唔明做乜嘢啊，真系有噶。 仲要有同行者， 已经有同行者噶， 都不停劝佢噶咯。 系啊， 所以真系， 所以我咪话咯，你抗疫都抗咗一年咧，原来仲有啲可能特别真系啲长者咧，真系顽固啊！即系你见佢讲得出嗰句咧，我觉得吓，因为佢都好扰攘大家。你应该都是围绕个咳嗽有关的， 一定啦。 佢仲讲啦呢句咧，我谂应该前面都是话你唔戴口罩咧，你可能自己会感染噶。 系啦， 而家你知啦，年纪大会死嘅，佢咪咯，死咪死咯。 唔怕，其实咧，我要觉得咧，应该要教化啲老人家多一样嘢，就系话咧，唔系啊，你自己咧就可能咧会觉得好大胆， 你唔介意啫， 你唔介意，但系你会影响到身边好多好多好多人，跟住再讲埋俾你听，你会影响埋人哋嘅家庭啦。而家啲情况咁告急啦，咁样， 我谂太复杂啦，你讲到咧咩家庭咧， 如果你话俾你听要累街坊咧，佢可能会收， 唔系罚钱紧要啲，我怀疑咧应该系啦，你讲得啱，如果你同佢讲话死。死咯，唔系话阿婆， 你有冇钱先？ 咩带咪带咯？ 喂，可能好啲啦，真系 认真啦，认真地啊，即系作为咧推轮椅佢个屋企又唔知咩啦吓， 陪同者， 陪同者啦，其实佢自己都觉得尴尬嘅， 梗系尴尬啦， 因为佢自己好守规矩，但系点知推住个婆婆咧，佢系唔守规矩嘅，其实佢都会俾人话噶， 真 系唔可以咁样吓。 系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咧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 乖啊， 即系你嚟到而家呢一个时节咧， 同埋唔值得为呢啲病情牺牲啊，系咪先？生命都好重要噶嘛， 同埋你唔好累到我哋啊嘛。所以我琴日咧睇完之后咧，我都谂忍唔住叫姑娘，不如你顺便咧嗰度都喷一喷我啊。 系啦，系我都系咁话。 我虽然我同佢完全冇任何接触过，但我心里边都寒。 你都系共处一个室里面啊嘛。 之后， 请真鹏，风骚快活人。 嗱，既然头先都讲开冬至咧，咁不如我哋咧即系同你盘点一下咧，今年嗰个所谓嘅冬至市道咧，因为嗱你冇晚市做啦，咁冇人会约你食早餐嘅时候食冬至饭噶，系咪？ 晏昼咯，改 系咯， 不过晏昼都系得。 得两个人咯， 都系得两个人啫嘛。 三分嘅咯，何来聚啊？无三不成几噶嘛， 系咯，成日都话三五成群噶嘛。 系啊， 不过二人就世界咁解啫。 系咯， 系啦，咁所以咧， 咁同阿婆食一定同阿公食咧，咁 系啦，所以咧，你九成九九九九九咧，都系翻屋企食啦。 或者嗌外卖啊，或者自己煮啊。 其实系啦，你嗌外卖翻屋企，但系你用餐嘅地方咧，都应该喺家居噶啦。咁所以咧，重点就系咧，啲食肆就话啦。尽早啦，外卖嘅冬至饭送咧， 外卖冬至饭送，即系一 pack pack pack 好之后咧，就等你去， 系咪嗰只啊？ 走啊？ 系啦，咁所以咧，唔系，其实以往都有噶啦，以往就算冇呢啲限聚令咧，譬如我都试过有几年咧，都系订盘菜咯。 啊，系。 系啦，咁啊，你用外卖盘菜咧嚟决胜负咧，其实某程度上都 OK 嘅，因为都有啲人系拣呢招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咧，即系今年啲盘菜咧，据讲吓，就即系出晒位咧，系咁平咯。 哦， 系啦，以往嘅 系咁平，点平法先？ 系咁平啊！嗱，佢而家咁讲嘅，如果咧呢一款嘅盘菜咧，食唔食龙虾啊？中唔中意食龙虾啊 ？O K 啊， 系啊，中唔中意食鲍鱼啊？ 中意啊， 系啦，咁啊例牌啦，有呢、這个龙虾鲍鱼嗰啲咧，佢咁样嘅人均吓除翻吓58蚊可以买到啦。 咁抵， 即系佢脆翻人头嚟计，因为咧 咁又抵喎。如果唔系， 你又去嗰间啊？即系 讲边间 啊？有一间我成日都话，使唔使啊？烧味饭个餐要成60几蚊， 系 啊 系啊， 系 啊系啊， 而家人均58蚊就可以有龙虾鲍鱼。 系啊，嗱佢嗱嗰个系，不过就即系嗰啲叫做大众连锁快餐店嗰几间咯， 都系 啫。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好挑剔嘅，揾啲刁转嘢嘅就。再谂啦吓，佢呢个咧，譬如佢呢个六位用嘅盘菜咧，咁啊原只鲍鱼， 系 咁咧，六位用都系398蚊， 哦，咁啊真系抵喎， 你除翻六七四廿二呢个70蚊到啦， 40蚊， 同埋咧，因为通常盘菜咧挤挤都食唔晒嘅， 系， 系嘛，咁所以其实咧，你唔好预咁多份量咧，但系人数有翻咁上下嚟食咧，就肯定食得晒就好啲。 哦，都系啊，咁如果佢同市隔篱嗰个即系都系大字头咧，不过唔知边间打边间 啦，系啦， 佢哋又推出好得意喎， 系， 有个叫做 盘菜 福袋烧味盘菜， 哦， 福袋 福袋烧味盘菜。咁咧佢就 即系食咩唔知噶 吓，啊其实系啦，我觉得似系食咩唔知，但系咧嗱，佢个 福袋就系咁样个概念。 佢一个福袋烧味盘菜，我见到咧佢仲有啲，我睇下先吓。 哦， 佢有嘢拼噶，佢个福袋咧里边就包括咩咧，就 系 有瑶柱啦，真系送你10个黄金福袋。 哦，即系另外搭个福袋。 系啊，即系另外搭个福袋。 嘿，估死佢入边嗰啲，梗系佢啲 coupon 啦。 啊，咩都好啦吓，咁啊，然后有啲咩茄汁虾啊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原来佢系咧烧味加盘菜，仲要加老火汤。喂，呢个都 OK 喎， 因为齐晒， 因为佢呢个都抵。佢咧如果五至六位嘅话咧，都系讲紧咧480蚊。 喂，有冇一啲咧系四位楼下噶？ 四位楼下， 我就咪攞一人一个小窝咁样咯。 嗱，起码我而家呢度见到嗰啲咧， 四六位起噶。 佢有啲夸张到，头先讲嗰啲咧就系五至六位， 佢好难呃到四位又要多送噶。 四位真系难 啲。唔系，或者三位两位，阿鹏仔系想讲有冇二人 嘅。系啊，即系想 有 两 位。我望下有冇啲即系二人套餐咁样咯。 啱啲啊，独居长子。 系啊，喂，但系咧嗱，如果讲开咧，今年咧，佢哋话如果想做呢一个冬至饭咧，佢话有啲嘅送菜咧，可能本来过往名贵菜式咧，今年有机会系会咧大劈价噶。 哦，系你讲紧嗱，嚟紧系冬至啦，咁你觉得你个嗱，我会觉得咧，即系嗰啲名贵，即系譬如海鲜嗰啲咧，譬如而家即系嗰啲蟹啊、龙虾嗰啲咧，我觉得佢唔会减得好多啩。 就系想讲龙虾嗱，佢而家新闻虽然未出数字咧，但系点解有人会估佢平咧？ 系因为澳洲啊， 系因为澳洲嗰啲龙虾咧，本来有啲系 sell 咗去我哋中国内地噶嘛，咁但系而家咧佢哋就两个细路仔嗌交，系啦，咁佢哋咧就大人打。打交咧，就唔要啲龙虾。唔系啊，而家佢话咧，有啲澳洲自己啲超市都大劈价，即系咧佢出唔到去啦，咁啊越嚟越多货。 咁 OK 喂，激 到 我哋。 系啊，我唔记得咗佢个价。價錢好似係對劈一半咁樣咧，我就好想知啊。 咁啊得過喎。 係啦，喂，我哋香港嘅澳洲龍蝦咧，而家又冇已經反映到呢一個價格現況出嚟咧。 阿桂花田應該係巡街市嘅喎。 唔係，我聽日先巡，因為呢個禮拜仲喺度作戰狀態，啲細路考試。 係啊，嗱，喂，有啊，我幫你揾到個 龍蝦 膠，係咪啊？ 鮑魚花膠二人盤菜啊， 正啊！ 係啦，嗱，不過咧，佢唔係好大路嗰啲嚟嘅， 唔緊要， 佢係酒店提供嘅。 都好啊， 但系系咪有外卖啊？有冇外卖？ 外賣啊，好似冇喎。佢係嗰啲呢歡迎你嚟住嗰啲啊。即係佢有間。 即係 staycation 嗰啲嚟 嘅。係啦，有間。 包個盤菜俾你去過冬。 係啦，有間酒店呢就話包你客房一晚啦、免費享用一個西式早餐啦，加兩位免費享用呢鮑魚花膠盤菜。 咁咋、 但 係 佢都 要 住啊。但如果呢佢包兩餐喎、即係一餐西餐。一餐就盤菜餐， 點、知佢咩酒店啫？ 係咁啊，你唔中意嗰間都冇計。係啊，咁所以佢就有呢種咁樣咯。如果就咁二人盤菜啊，真係少啲。 唯有自己整啦。 我見到多數都係四個啊。 係啊，唔係喎，有一個嗱，如果我哋聽眾知道嘅話咧，你都可以供嘅供應啊。 好啊好啊， 我見到呢度有一個咧，就寫住話全港首創、二人麻辣盤菜套餐。 哦， 哇麻辣喎，你 O 唔 OK 啊？ 麻辣麻麻地喎，又你照讲啊？ 冇啊，二人盘菜哦，有啊，有听众即刻报料啦。 系啊， 就话有一间茶餐厅咧，咩门嗰间茶餐厅啊，系啦、佢话有推出二人同埋四人嘅盘菜套餐。系咁啊，所以如果呢个冬至系啦，你冇藉口唔同你嘅屋企人团聚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听日起增加喺十个港铁站设置新冠病毒样本收集包的自动派发机，派发收集包的车站增加至二十个。新增的十个车站是筲箕湾、湾仔、西营盘、何文田、太子、啟德、烏溪沙、荃灣西、上水和東涌站。港鐵會加裝自動派發機，目標在明年初在20個車站各設有兩部機。港鐵表示，收集包的數量每日大約14000個，會按需求適時調整。政府推出涉款64亿元的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34亿惠及食肆和酒吧等，按食肆规模资助10万至到50万不等，酒吧、酒馆等每间获发一笔过50000资助。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业界可以利用资助额交租或者作紧急开支，但是憂慮未必足以支付員工薪金，又或可能有部分雇主收到資助但是不開業，會對員工構成壓力。因應疫情，政府早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晚市堂食。黃家和說，很多食肆暫停營業，員工要停薪留職，他擔心疫情未受控之下，社交距離措施會延續並且進一步收緊，預計12月的失業率將會大幅上升。澳洲悉尼北部海灘地區再多10人確診新型肺炎，令到當地的感染個案增加至28宗。悉尼過去兩個星期都沒有新增的本土病例，北部海滩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留在屋企，直至下个星期一。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说，如果几日之内无法控制疫情，可能会实施更多限制措施，敦促民众在公共场所要戴口罩，并且保持高度戒备。有州政府官员说，测试显示悉尼北部海滩地区发现的病毒株和在美国入境人士身上发现的病毒株一致，暂时未知道病毒怎样进入社区。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摄影记者杜宾涉嫌寻衅滋事被内地警方带走。晓波助澜会在社交网站说，居住在北京的杜宾前日朝早失联，他的妹妹当晚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已经将杜宾关押在大兴拘留所。警方今年年中已经多次找杜宾问话，要求删除 Twitter 账号的贴文，并且打听他是否仍然在写书。 现年48岁的杜宾曾经任职北京青年报和纽约时报，曾经出版有关上访者的摄影集。2011年外交部拒绝为杜宾签发纽约时报工作许可证，他因而失业，其后继续制作纪录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1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43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2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元，跌6元。新上市嘅 V 星系报8.36元。美团278.2跌6.8，阿里巴巴255.2跌2.8，小米集团28.85跌4.5，中国移动45.3系升1.15，信义光能15.56升5.4，中国海洋石油7.29升2.1，保利协鑫能源1.58升1.1。盈富基金26.66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4，人民币6.53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6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66美元，卖出1,88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窝打老道由于有路陷，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希福道的中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比较挤塞，龙尾就在联合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告士打道坚拿道桥面来回，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茉莉，你听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 啱我喎、啊，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听晚八点钟，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女人真是口不对心的。 你终于肯找我了吗？ 我以为你嬲咗我嘛。 Ryan 哥，你知道你几忙的啦，你又要 interview， 又要执相剪片，我怎敢打搅你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的 Ryan 怎样拆弹，那就留意住由劳工处剪翅清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剪翅》。 约定你逢星期一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一起剪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昨天呢，我跟我仔就讲了一个故事。个目的呢就是想佢阿仔啊，你要认识呢何谓勇气啊。咁呢个故事系喺哪度发生嘅呢？系昨日呢有单新闻啊，系真人真事嚟嘅。就唔知你听完之后呢会唔会同我仔一样呢，你都会产生无穷嘅勇气啊。话说呢喺美国呢，即系好似来华达州嘅树。咁啊有个男人呢，咁佢就同佢隻狗狗呢就如常地呢就人狗一齐出去 walk 下啦咁样。咁点知呢隻狗呢行咗出去冇几耐呢，个主人呢就听到隻狗传嚟一声惨叫，跟住仲听到有啲咆哮声。咁个男人即刻快步加鞭啦，就向前一望，哈，发现咩事呢？原来有一隻红人啊 ,bear, 好大隻 bear, 唔係好可爱嘅 polo bear, 咁就走咗过嚟呢，咬住咗佢隻狗个头喎。哇，咁隻红人究竟有几大呢？佢话呢事后佢哋估计呢，即係因为件事过咗嘛。佢话隻红呢起码有350磅啊。我琴日计一计呢，哇，咪即係差唔多三个我咁滞喇。咁你话你係嗰个男人，你係个主人，你会点做啊？俾两秒你自己諗啊。一、二，究竟你会走佬啊，大嗌叫救命啊，攞啲嘢掟佢，定係点呢？嗱，嗰个男人选择呢就係冲上去，一拳一拳咁打落个红人个头度。嗱，呢度呢加个家长指引啊，即係万一你咁不幸呢遇到红人嘅话呢，你最好听下算啦，你唔好学个男人啦。佢就一拳一拳打落个红嗰度，仲要系咩呢？攻击佢个咽喉部位啊。咁究竟个结果系点呢？犀利，奇迹地，嗰个红人呢痛到放开咗个口，嗰隻狗呢就得以逃出生天。咁然后呢红人呢仲要真係走咗。咁然后呢佢就救返隻狗。咁隻狗受咗好重伤。咁但係好彩好彩好彩，最尾呢救得返，仲可以呢同主人呢就返屋企过圣诞咁样。咁呢单新闻呢讲完之后呢，大家就好震撼啦。咁我先同我仔讲，话仔你知唔知呀，呢个就是勇气嘅表现啦。不过我都想话埋俾你听，原来呢就市面上呢流行呢关于人同熊嘅搏斗呢是属于不可能的。因为网上面有一张图呢就是告诉你，有人曾经幻想过 ,human 啊怎样可以打赢这只野生动物呢，那么他有几个步骤的。他说第一个步骤呢你就要对住他。他一攻击你呢，第二个步骤你就踎低。然后第三个步骤呢你就冲入他的怀抱里面。第四个步骤呢你就箍住他的颈。由于呢他的红掌比较短，他打不到你的。去到第五个步骤呢，由于你箍住他的颈，他就会成个晕低的了。你在他背脊上，耶，你赢了。不过一定要看埋第六个步骤。第六个步骤就是醒啦，瞓醒啦。其实真实的你呢在第二个步骤你已经死鬼咗啦咁样。因为人系冇办法对抗到红人嘅，正常嚟讲。所以我先同我仔讲，我话仔啊，你知唔知啊，勇气呢原来系可以令你呢即系力量倍增嘅。当你有勇气嘅时候呢，你就会做出呢好多不可思议嘅嘢㗎啦。佢一路听住，一路就爬饭，一路爬饭。我 feel 到佢食多咗两羹饭，可能佢知道勇气嘅紧要啦。好啦，咁我推介嘅呢条 channel 片呢紧要啦。是来自呢一个叫做DMAX UK 啊 ,DMAX UK 呢，咁佢又拍咗一条片呢，好犀利嘅。佢就话啦，一个专业嘅 嗰啲叫做咬手瓜嘅，即系强壮者啊，即系嗰啲叫做强人啊，咬手瓜好劲嗰啲人，佢究竟嗰啲角力士啊，有冇可能咧打赢呢一个红人咧？即系佢可唔可以大只得过强壮得过只红人咧？个标题就咁样问嘅。咁佢点做咧？原来咧佢唔知点样安排到呢条片真系巴闭。佢喺野外嘅地方，佢就搭咗个咧高棚。咁咧高棚同埋咧一片陆地中间咧有个好大嘅湖水嘅，有个池水喺度啦。咁咧高台上面咧就系嗰啲大大只嘅嗰啲即系摔角手啊，嗰啲角力士咧就企咗喺个高台上面，有男有女嘅。咁然后咧喺个台嘅下方，亦即系话隔住个湖嘅另一面咧，就有只红人，系真嘅大红人。我唔知佢系咪350磅啦，真系好大只嘅。咁然后佢哋玩啲咩咧？就攞条绳，一边咧就勾住咧嗰个大力士只手。另一边咧就劈喺个地下度咧，就引只红人咧咬嗰条绳啊！咁即系点啊？即系同佢玩扯大缆啊！佢哋就高台扯大缆，咁咧就睇下咧红人咧会唔会可以咧将个大力士咧即系咬甩嗰条，即系将条绳啊一用力咧就将佢咬甩。咁咬甩点咧？佢就会由高台跌落去个水池嗰度，咁啊唔会有生命危险嘅。哇！佢哋就计时咯，轮流计时，有啲咧大大只挨到4秒啫，即系话咧，当只红人咧担住条绳一扯咧，4秒咋，嗰个人咧就喺高台做咧，嘣一声跌咗落水度啦。咁啊有啲1秒啫，1秒即刻俾人 K.O. 最后咧嚟咗一个咧，好似即系超大吨位啊，好似一个双扑手咁大嘅肥佬，你估佢可以挨到几耐咧？自己睇条片啦，人红大战，我会俾3个大力士嘅手臂佢，不过都系幻想一下好啦。如果我哋风 show 想拍一条人红大战嘅话，我已经马上可以諗到对战嘅单位啦。当之无愧嘅一定係要揀佢啦，就係、是、大力士。咁因为佢大隻㗎嘛，而佢嘅对手就係佢嘅外母桂花田。我就梗係即刻做摄影师嘅隔离拍低呢一个人红大战嘅境况。阿彭仔啊，你觉得你顶到你外母一个拉扯有冇2秒啊？交俾你啦吓。 梗系1秒都冇咧，我会跪低即刻， 因为佢会攞个汤壶出嚟，要唔要汤啊？要啊要啊要啊！ 即刻跪求啊！要啊！好啦，我反而咧好奇咧，啊，点解啊曾志豪咁得意啊？佢啲亲子时间咧讲呢啲咁特别嘅处境啦，同埋即系教小朋友咧会喺食饭嘅时候咧， 系咪同我哋嗰啲不得了剧场争好远？ 好奇怪啊！即系特别啊，你嘅亲子时间啊！好啦，咁啊睇翻咧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其中咧彭仔今朝咧想同大家咧都系贴住呢一个疫情而嚟嘅，咁啊因为咧见到咧有新闻话咧，喂原来寻日咧全港啊第一部咧叫做啦流动采样检测车咧已经投入服务嘞噃，喺寻日咧就出动啦，咁啊所以都留意一下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啊原来咧就系、是、有企业啦。检测机构啦，加埋物流公司同埋医疗机构咧，就一齐咧合作推出咗咧一部咁样嘅流动采样检测车。咁啊呢部检测车咧，其实望落去咧就话系好似一架货车咁样，咁就可以咧系帮市民咧就系、是、进行嗰只鼻咽拭子采样检测嘅，仲话咧检测之后咧一日咧可以有结果噶啦，咁未来咧仲可以咧喺啲检测车上面咧提供埋咧疫苗注射服务添，咁。好啦，咁再睇下呢一则嘅新闻当中咧，咁当然啦，嗰啲嘅话事人咧，即系呢架车嘅话事人咧，都有解释翻个情况啦。佢仲讲话咧，由于咧有一啲嘅地方咧系较为偏远啦，又未必咧即系同政府提供嗰啲社区检测中心咧咁近啦，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咧系即系自己身体行动唔方便，去唔到咁远嗰啲嘅社区中心嗰度咧，检测中心嗰度嚟到去做检测嘅话咧，咁呢一啲咁样嘅流动检测站啊，呢架车咧就可以帮到呢啲偏远噶，同埋系未能够亲身去到做检测嗰啲嘅市民咯，咁啊听落咧又真系可以达到呢一点嘅，咁当然我哋都会谂一谂，哇咁系咪真系系政府嘢嚟噶，咁大家要留意呢、這个咧就唔系政府自己搞嘅，咁不过咧呢一个嘅单位咧，佢哋话系得到咧运输署啦、卫生署啦同埋机电工程署审批嘅，咁啊呢一架车咧。他们那些话事人更加有讲话，他们的设计 是参考了新加坡啊、日本啊，以至到内地一些做法的。那好啦，那究竟呢，这一架车既然都已经是投入服务啦，那它的样子有没有看得清楚一点，或者内笼有没有可以仔细一点去望一望啊，那当然呢找片来看看啦。咁其中咧，彭仔都揾到咧，有兩個 channel 咧，都有一啲短片咧，係講及呢一架咧，尋日咧開始落地嘅新車㗎。咁包括係中國新聞網啦，同埋通視呢兩個 channel 入面咧，分別有短片咧，係叫做喺中國新聞網咧，你可以揾咧就係、是、香港首部流動檢測車啟程。如果是通事呢，你就可以揀呢一条嘅短片，就话你见过会动的采样检测中心吗？咁两条片呢都是短短地几分钟，咁片中所见呢就白色为主嘅货车嘅车身呢就有大大隻呢就写住爱多，然之后有个 X， 即係相信佢係 crossover 咁解啦，醫保，然之後有一點健康車咁樣，好容易見到嘅。咁片中咧就有呢個流動檢測車嗰啲單位嘅負責人咧，就有講解翻啦，佢哋整呢一部車嘅原因啊，同埋目的啦，就正如頭先咧彭仔喺個新聞入邊咧所形容啊，所描述嗰啲啦。咁睇翻呢一架車咧。原来他们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呢，就是需要呢在做采样的时候呢是本身这个环境要是通风的。咁所以见到呢一架嘅货车咧，佢都系结合咗咧，就系要符合室外通风个环境嘅。咁所以咧，呢一架嘅检测车咧，佢嘅车身咧打开咗之后咧，啊，佢个特别嘅地方就在于佢嘅尾板啦。佢嘅尾板咧打开，兼且会升高嘅，升高到咧就系同架车嗰个嘅车身咧系平排。咁之后咧，佢会再咧喺个车尾嗰度咧，原来系近个车顶位咧，佢系收藏咗啦另一块活动。嘅板块嘅，咁佢向外推上去咧，就变咗咧，就同嗰个嘅尾板咧啱啱好咧，就将咧成架车嘅车身嘅空间咧就扩大咗，兼且咧就系打开嘅，咁所以咧就系有一种通风嘅效果咁解啦。片中咧亦都见到咧车厢里面咧有一啲嘅间板啦，就间开咗咧一个系俾市民喺嗰度咧进行系采样嘅位置嘅，咁啊即系好似我哋喺 office 嗰啲 partition 咁样咧，咁除此之外咧，你话呢一架嘅检测车会唔会好多啲精密嘅医疗仪器喺上面啊？咁其实从个短片入边睇咧，架车厢又唔觉有呢啲咁样嘅仪器噶噃吓。咁而睇返整體嚟講啦，既然啦呢架嘅檢測車呢都已經開始服務啦，咁嗰個單位都話呢，佢哋其實呢總共有成20架呢啲嘅檢測車嘅，咁即係話嚟緊呢有機會呢我哋市民大眾呢就會多喺呢一個嘅市區啊，或者係偏遠嘅一啲嘅郊區呢都有機會見到呢一架嘅檢測車。咁當疫情都嚟到咧，進入第四波啦，咁喺咧檢測設施上面咧，其實都真係應該要有更多咧，係便利到我哋市民嘅設施先啱嘅。咁雖然呢一架車咧就並非係政府官方出嘅，咁但係咧都既然佢哋聲稱話政府單位認可啦，咁都叫做係咪有可靠嘅地方咯，係嘛？咁不過係咪免費咧？真係唔知喎。因为我睇完嗰啲嘅短片啦，同埋咧呢个新闻咧，都冇讲佢究竟系免费啊，定系其实都收费嘅咧咁。嗱，你谂下，政府同你采样都收费啦，咁呢一架车又系点样咧咁？嗱，所以咧我就俾咧三个鼓掌嘅 emoji 咧，就系爱嚟系俾嗰啲系偏远嘅市民，如果想做检测嘅，咁啊即系有个喜讯啦。咁另外咧，我就会俾一个嘅植树拇指嘅 emoji 咧，就系俾呢一个嘅医疗设备单位嘅。咁有呢一架车，如果阿桂花田见到嘅话，会唔会好好奇？即系就算唔系真系想走去做检测，都会去望下供下咧，吓？ 都系留翻啲有需要嘅人士啦 ，OK 嘅。咁希望多啲啲车嘅时候都方便得到一啲好远啊，住得比较远啊，又唔近嗰啲叫检疫中心嗰啲朋友啦，系咪都几好嘅？ 世界各地的政府呢都好支持环保啊，这一年呢其实好无奈啊，真係少咗工业嘅，少咗污染嘅，但係疫情呢就多咗前所未见嘅医疗废物，每日全球都要掉咗几十亿个一次性嘅口罩，严重呢影响呢个环境生态啦，真係要多啲呢嘅科学家啊、专家啊帮忙呢諗諗啊点样可以呢就解决呢个咁严重嘅问题。咁而我哋呢就要就帮手啦，实践环保啦，尤其是系嗰啲生产商啊，如果你哋咧即系用一啲唔环保嘅物料啊、方法啊，去制造一啲食物啊或者系物品嘅话咧，咁我哋就因为咁样咧而破坏，就成为一齐即系同你一齐破坏地球噶啦。咁所以要支持环保咧，系要认识一啲名词啊。咁原来咧即系坊间都有十个名词咁多嘅，咁我今日分享两个先啦。第一个就系话天然啊，咁啊成日都睇到咧，天然用料啊。咁咩叫天然用咩呢？咁样仲冇加入其他嗰啲人工嗰啲合成物质落去呢？如果有嘅话，即係你其实唔系好天然啦。咁包装睇包装呢就最清楚㗎啦。如果话自己系天然嘅食物啊或者物料呢，咁你真係要睇埋有冇加多十种八种唔同嘅嗰啲叫活性剂啦、添加剂成分啦。否则呢佢又唔可以话自己系真系纯天然啦。第二就系有机啊。咁有啲咩嘅系叫做有机呢？咁即係呢嗰啲种植嘅时候系冇用杀虫剂啦，冇用呢个化学肥料啦、染料啦、基因改造啦，成分咧先至叫做有机嘅。咁最要加埋咧一啲叫认可嘅叫有机认证机构咧，咁先至可以成事嘅。其实咧啲文章里面咧内容咧有好多好多资讯嘅，我简单地去讲下。咁大家如果想认识嘅，都系上网睇多啲，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啦。今日咧就揾嚟咧一个片咧就系、就是一个瑞典的发明家，咁咧就系咧佢啊 DIY 环保奖励喂鸟器，系啦，咩叫喂鸟器咧？佢训练咗一只喜鹊啊，要佢咧识得环保，佢先有嘢食嘅，吓咁都得。咁样点样环保法呢？个发明家呢就用咗一个 3D 打印嘅，就整咗一个胶箱，连埋啲喉管啊，咁就驳到去一张连接一张小台嗰度嘅。而小台嗰度有个窿仔，咁个窿仔呢下低呢就有个兜，系一个收集箱嚟嘅。咁系做啲咩呢？佢系训练咗一只喜鹊去揾一啲胶樽盖，系啦，胶樽盖其实呢大家当你掉樽嘅时候呢可以呢个即系如果个你觉得个个身咧系唔环得唔环保嘅话，其实个胶樽盖咧系可以环保嘅。咁佢训练只喜鹊咧就担嗰啲胶樽盖翻嚟放入嗰个窿仔嗰度。咁嗰粒花生咧，即系我咪头先买个箱嘅，个箱咧嚟栽住花生嘅。咁啲花生咧就会自然咧经过呢个监测器啦、感应器啦、检测系统等等嘅嘢咧，就 feel 到咦有嘢掉咗落嚟咯。咁佢就自然咧喺上面咧就跌粒花生落嚟。咁嗰只喜鹊就有得食啦。系啊，测试非常之成功噶。只喜鹊即系佢之前训练咗啦，讲咗吓。咁啊只喜鹊呢一分钟系担咗三个胶樽翻嚟，跟住食咗三粒花生嘅，所以好神奇，好神奇。人类家雀仔合作一齐支持环保。我会俾五个手指公佢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我跑到气咳啊！ 想企咁尾弹上几 多步啊？因为今日哎呀好老土呢句笑话，唔想睬佢啊！因为咧我跑步咧上嚟做运动堂咧，跑到气咳啊！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ar， 早晨。 同啱嘅早晨肥妹仔， 早晨飞丝大人， 系啊，嗰啲同学咧唔出声嗰啲， 系啊，嗱，咁咧我哋今日咧又同大家咧，因为时间关系咧，想同大家讲下咧，一啲冷门嘅运动规则咧 ，Part Two， 上个礼拜记唔记得咧？我咪讲话，如果你跑田径运动比赛咧，你除咗件棉衫咧，唔好意思啦，你就冇咗个冠军噶啦， 资格冇咗， 系啊，由赢变输噶啦。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又讲下其他咧嗰啲运动， 嗱呢。 呢个咧就系上次我咧咪后面咧同肥妹仔讲咗，我 on air 未讲嘅。我哋之前咪有套戏咧，就系讲捉西洋棋嘅。 系啊。 呢一个后翼戏，哎呀死啦，唔记得咗叫咩添？戏翼后将定后翼戏将？ 唔 记得咗，有呢排冇睇到。 咁 系啦，佢个主角系女仔嚟嘅。 系啊。 咁喺国际象棋上面咧。原来佢真系个规矩系咁样 嘅，女仔唔玩得噶， 女仔玩得嘅、啊。但系佢话咧，如果你咧就同个女仔一齐捉棋啦、 嗯， 如果你觉得嗰个女仔嘅衣着咧 太过暴露， 太过暴露咧、啊，你有权投诉。 佢、哦啊、有五十肩， 老五十肩。通常就系话佢有个美国大峡谷啦。 哦， 系啦，系啦，事业线。佢话原来有条规矩。佢话如果咧，你觉得对方咧，譬如话真系露出咗事业线咧，然后仲要影响你比赛嘅情绪啦。 系因为扰民系咪啊？ 扰敌啊！ 系扰敌啊！系啊！其实诶，嗰啲观众咧都会有噶。 观众都会。 观众都。 即系观众着事业线嘅衫， 唔系啊！我意思要话，即系佢如果嗰个比赛嗰个人咧，佢着到咁性感咧，嗰啲观众咧会分心，睇唔到佢嘅奇技啊！ 可能系啊，咁于是乎咧，原来喺国际象棋度咧，你有权同评判讲、 要着真靓， 评判咧就有权咧要求咧嗰、那个系啊，佢话要求佢要澄清啦，或者更改咁样嘅，即 系 可能拉翻高少少。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比较搞笑咧，就系呢一个咧打水球啊，水球咧有一样嘢原来唔做得嘅， 唔做得就系嗌救命， 唔系 唔做得， 唔使举手。 咁你谂住咧喺个水池度玩咧，可能如果肥妹仔咧你就话，唔系你就话嗯，不如咧玩下泼水啊，泼喺对方块面度玩下，唔得嘅原来。系啊， 你 咪 即系等于晒 尿胶打噶嘛？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 我谂系因为佢觉得唔尊重个比赛场地啩，你落到系 professional 噶嘛，你点能够玩鸳鸯泼水咁样咧？所以打水球唔可以泼水嘅， 要被要求留喺屋企，直至下个星期一。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话，如果几日之内无法控制疫情，可能会实施更多限制措施。敦促民众在公共场所要戴口罩，并且保持高度戒备。有州政府官员说，测试显示悉尼北部海滩地区发现的病毒株和在美国入境人士身上发现的病毒株一致，暂时未知道病毒怎样进入社区。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1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6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元，跌6元。新上市的 V 星是报8.77元。美团278.6元，跌6.4元。小米集团28.65元，跌6.5元。阿里巴巴256元，跌2元。中国移动45.85元，升1.65元。信义光能15.88元，升8.6元。盈富基金26.68元，跌1.8元。比亚迪股份187.9元，升5.1元。保利协鑫能源1.58元，升1.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2，瑞士法郎8.764，澳元5.896，加元6.084，新西兰元5.532，欧元9.498。每百日元对港元7.5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6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9.86美元，賣出1880.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有路面维修，彩虹道啦去翻彩虹村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对开咧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由于彩虹道有路面维修，去彩虹村方向啦近住彩怡花园对开慢线封闭。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慢线嘅道路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沥源村对开咧，慢线已经解封，咁但系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队进景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长啲啊，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讲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日地城游泳池一段是车多。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茉莉，你听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喎、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啱好喎、啊，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听晚八点钟，港台电视31。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抗疫家族搵苹果冬至。 妈咪系太，今日我哋煮乜嘢啊？ 一于就炆冬菇啦。 OK， 系咪食得啦？ 唔系叫我等等嘅咩？冬菇嘛， 我唔记得咗冬菇，其实系解等等添。 哎呀！ Beautiful Sunday 的格 Barbie 格先生提提你，疫情期间最好就同家蓉姐姐一起屋企煮一餐冬至饭，感受温馨又安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揾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田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 哇！我见到啊，网上好评如潮啊，对我哋呢只歌啊，嗰个网上就系我自己啦，妄想啊。 O K， 妄想自己首歌唱得好啊， 妄想我哋呢一个组合啊。 哇！我真系 嗌咗，真系大卖啦。 不如就等我哋啲听众上网俾评语同埋俾星星咯。 不如一齐合唱啊！ 同埋听众一齐， 佢哋可以 send 个 voice 嘅嗰啲 clip 咧，一段段咁样咧， 或者拍片咯。佢自己 喂，唔系咁都几好拼喎。 吓亲自己唔好，唔系吓亲你，大家唔好意思啊。喂， 但我哋会陆续有嚟嘅喎，系 咯。我哋抗疫圣诞歌舞团嘛， 系咯系咯， 有嗰啲病毒噶， 系啊，啱啊啱啊。 喂，我哋今日点唱日子啊？成个钟头都冇呼吁我点唱啦。我哋喺我哋风骚面书可以留言啦，我哋嘅 fans 号码233-6453啦，都欢迎大家啦。晏少少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 喂，两位拍档， 点啊，鹏仔？ 玩下啲动脑筋游戏啊！ 好 嚟呢个动脑筋游戏咧就咁嘅嗱，先咧本身嗰件事咧就唔恰当嘅，就点咧？ 我最中意啲唔恰当嘅嘢噶， 系咪啊？咁咧你唔好做咁多啦吓， 系好啊， 就系点样唔恰当法咧？就系咧。去撞下人哋个电脑嗰啲密码。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有睇呢个好正啊，真系好正啊！唔系撞下人哋密码，又唔系唔恰当啊。 喂，有咩？ 估下啫嘛，做咩啫？ 有个咁嘅企图都唔系几好心啦。 我冇用非法手段，即系我冇攞软件。 点知你又咁啱撞到？ 系我撞到啫嘛，系咪先？ 咁啱撞到你撞到人啊？ 唔系，即系等于我攞个电话话，我要打俾刘德华，你知佢电话咩？撞下咯。 我撞啦。 撞到一打落去咧，1872388就有刘德华。 嗱， 系啦，咁啊冇办法 嘅 啫。 电话号码我觉得可以撞嘅，但系 一样啫嘛。点解可以撞啊？如果你话唔俾撞嘅， 系啊，我想揾人 冒犯人嘅话， 系咯， 唔系我想揾人啫，点解冒犯？ 个电话我冇俾过你嘅，系咪先啊？ 密码系一啲秘密嘢嚟噶嘛？ 如果嗰个系平民百姓、普通人，咁我哋无鬼为去搞人啦，系咪？ 系咯系咯， 唔得添啊，犯法噶。 本身系名人啦，又或者 系 同社会大众利益有关嘅一啲嘅人物啊， 佢系全世界权力最高括弧就快冇嘅男人， 系啦， 佢但系佢倒数唔够一个月， 系啦，系真系阴公主， 都算系最高权力啊， 系啊，佢倒数紧嗰个权力， 系咯，呢个大国嚟噶，美国，美国总统依家都仲系啊，特朗普， 冇错冇错，系， 原来咧网上咧即系或者喺呢个新闻啊外电方面咧有一则消息咧系咁讲嘅， 系系， 就话咧。原来有一位荷兰的朋友啊， 是 即是荷兰朋友啦。 哇咦咁外电英文点写的 是点样写那段文章可不可以读下 原定我看中文的。 傻啦有的佢有两个讲法㗎嘛。 Neverland's friends. 同埋佢唔係 friends 喎，佢係一个黑客嚟㗎喎，其实。 National friend 啊。 係囉。 44岁嘅一位呢网络资讯安全专家。 我想话呢个荷兰朋友咪好好彩囉。 係啊。 咁佢係咪真係呢一种叫做荷兰式嘅好彩啊。 係啊，都係有一种。你用中文讲乜都得。 係呀。 都唔係啊，中文都唔係几好讲。你试下连住讲啊嗱。 係呀。 我特登加咗个我加咗个嘢喺中间咋、 啊、 你继续 荷兰黑客 好啦呢位啊唔系人哋叫网络资讯安全专家 好啦 叫黑客 㗎好啦呢、這个系一样啫 荷兰啦 专家 叫 Avica 荷兰专家又好咩 阿 Vita 唔好投， 荷兰 Vita 系啦，阿 Vita 咧， 有更好咩？ 原来试过咧，喺今年咧10月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同人讲就话咧，自己咧曾经咧撞中咗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社交网站 Twitter 嘅户口密码，成功登入去咧，就 系 睇到佢啲私信啊，即系私人信件嘅， 系同埋可以 edit 佢添啊嘛，因为入咗去之后， 咁梗啦，因为系等于佢噶啦嘛， 仲要呢位阿 Vita 咧，佢话。唔單止呢個 Twitter 咧，佢破解過。 阿 Vita 拆解 Twitter 嘅嘢。 係啦，阿 Vita 拆解到阿 Trump 嘅 Twitter 嘅 户口個密碼。佢話咧，佢喺2016年嘅時候啊，當其時咧都有試過咧，就係登入過咧係特朗普嘅一個 Twitter 嘅另一個户口。當其時咧，佢未做呢一個嘅總統嘅，2016年 競選嘅時候啫，佢都係 係啦。咁咧就講緊咧。 咦唔係喎，2016年啱啱做總統， 有佢競選嗰年咯， 係嘛？ 係啊，嗰年咯，係啊。 咁我就想同大家玩下啦。 係。 夠嚇你一公開佢個密碼。 改咗啦，人哋十月嘅時候踢爆咗，改咗噶啦。 係啊。咁首先第一就係你估下。特朗普佢俾阿 Victor 撞中嘅嗰个 Twitter 嘅户口嘅密码，即係最近呢一次嘅，就唔係2016年嗰次。你估佢嗰密码係寫乜嘢？ 我估我估 係。 咦佢咁有自信。 因为我睇咗啦，我冇得估啊。 我冇睇到，我唔知道。咦佢咁有自信嘅时候呢，佢应该係讲緊。 I'm the best。 係或者权威即係一啲字眼嚟 嘅。你从呢个角度出发啱嘅，佢嗰种自信。 係啦。 同埋同佢嗰陣时嘅一啲活动有关嘅。我哋真係可以玩猜猜我是谁喎。 即係直头 系。係啊，我哋俾貼士，俾貼士肥妹仔估。 活动啊即係去打。 同佢2020年呢一年佢最重要嘅活动系咩啊？ 打高尔夫球。 我搞错啊 ！OK， 我对抗对抗， 瞓醒未啊？喂， 咩啫？咁佢都有 我争啲想话佢真系一个荷兰人啊！ 咩啫？佢其中 二零二零年对特朗普最重要嘅活动系乜嘢啊？ 就系梗系选举啦！ 哎呀，真系终于都噏中咗啦！ 咁佢头先讲活动嘛，系 咯， 系啊，选举。 咁所以咧， 选举要赢 入边，佢有咩字咧？ 冇错。 要 win， 要 win， 系啦， 即系独赢，独赢 pay 屎， 系啦， 独赢连连赢， 有冇 win 字啊？ 冇， 冇 啊， 冇啊，打败拜登， 唔系， 我要连任， 系我要连任，系类似啦， 系咪啊？我要连任咯， 咁佢有啲咩特别嘢噶？ 有咩特别？ 不过要你好清楚去选举嘅时候咧，佢用咩口号啊？ 但佢呢个都好出噶啦，已经，唔系或者咁讲啦，系啦，选举口号咯， 系咯，选举口号。 佢就用佢选举口号。 佢竟然用选举口号。 系啊，撞中咗啊！起码咧，阿桂花田会撞到咧，就系佢嗰个年份先啦。 系。 佢因为嗰组密码入边咧有年份嘅，咁你俾嘅个年份会系咩先？ 咁啊，即系2021啊？ 唔系 咩年份 啊 嘛？ 选 紧 选紧嗰年啊！ 我2016咯。咩啊？ 俾把刀我唔该。 咩啊？ 我唔俾你啊！我自己想用啊！我自己想用啊！ 你几时解噶？你讲紧 系2020啊，太太。 佢今年啊嘛，姑。 OK 系 阿姑点啊？ 佢出年系连任嗰年啊嘛， 佢决选紧今年啊嘛，今年赢啊嘛， 好啦，系要赢咗先出年连任。 其实佢都真系几大头， 唔系冇问题啊，你桂花田就撞唔到啊， 系啊，我撞， 桂花田撞嚟撞去都撞唔到。 咁你唔系荷兰， 我唔系荷兰专家，头先你话专家噶， 所以你都唔系冇荷兰咁劲咯，你 系啊， 特朗普嚟讲，桂花田咧就系冇任何嘅威胁啊， 冇错，冇杀伤力啊， 系啊，我信任。 嗰组密码咧就系用咗咧，佢嗰阵时出嚟做呢个竞选连任嘅口号啊，佢个连任嘅口号咧，嗰个简称咧就系 MAGA 啊 ，Mega， 咁其实咧嗰个全写咧就系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样，咁就俾 Victor 咧撞中咗，就系。MAGA 2020再加个感叹号。 喂，我觉得感叹号嗰下难。 系啊，即系我咪撞几次啊。 系啊系啊，我谂佢会撞有标点符号，冇标点符号。佢冇谂佢特朗普会即系将佢成条 banner 咧，嗰个字句咧，我系照字搬字摆上去啦，咁样。 系咯。 哦哦，其实感叹其实系因为喺个 keyboard 里面咧，感叹号系唔系好方便一个位置噶？ 唔系啊，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正常，譬如你打句句子咧就算噶啦嘛，你好少会打感叹号啊。 帮 我冲真系，佢有语气噶真系。 因为嗰啲密码成日要你咧，咁样又唔得，咁样又唔得，你要一定要有个大草嘅，一定要有个世界，一定要有个符号咁啊。 如果喺电脑嗰啲 keyboard 咧，即系拼音字嗰个电脑 keyboard 咧，感叹号系一字嚟嘅。 我知。 咁所以佢咪觉得佢 win 咯？ 佢唔系用字， 佢 win 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赢咯。 Anyway 啦，咁咧。佢呢一個咧就係最近咧 ，Victor 咧就係破解咗，就係用佢呢一個嘅咩嘅2020感嘆號咁啊破解咗，但係咧都唔夠佢2016年嘅時候破解佢嗰組密碼咧來得更易破解啊！ 係啊，但係你可以咁講啊，佢係一脈相承噶，都完全都係咧靠一嚟佢靠撞啦，二嚟咧佢撞嘅貼士咧嗰個思路方向咧係一模一樣嘅， 係都係。 系 都系选举啊？ 特朗普自己平时中意讲啲咩说话 有关嘅嗱，佢今次俾个 tips 咧，同选举冇关嘅。佢二零一六年嘅时候嗰个同选举冇关嘅， 但系同佢嗰个电视节目有关。 系啦，呢个 tips 好大啦。 飞黄腾达嗰个咧， 系啊。 咁跟住 佢有句口头禅噶嘛？ 记唔记得系咩？ 我唔知啊。 哦，所以佢又撞唔到啦。 我唔知啊。 系啦， 又再度成为特朗普嘅 friend 啊！你 啱啊啱啊！佢呢个表现咧，特朗普就会讲呢句笑话对住佢啦。 系啊， 但你唔好对住我讲。 同阿桂花田会咁讲。 You are fire！ 佢嗰时成日喺个 show 里边咧，去到最尾咧，佢要拣一个人出嚟咧，就话 You are fire！ 系啦，你俾人炒咗啦咁样。 讲呢句。 O K， 咁佢跟住 真系用呢个嚟做自己密码。 系。 真系惨啦！咁你谂下，日日都打住 You are fire，You are fire 个密码。 唔系，咁你 lock 一次就得嘅，你唔使日日 lock 线嘅阿姑。 所以呢个特朗普其实都好容易俾人睇穿。 好容易啊！你有冇发觉？同埋佢果然咧系好符合咧，佢嗰种即系比较自我啊。 嗯。 你中意就话佢自，你唔中意佢就话佢自大啦。你中意佢就话我自我啦，佢、 啊、 真系嗱，佢竞选嘅口号就变 Twitter 嘅密码，佢嘅真人 show 里边嘅金句，佢嘅好似系叫 signature 咧，佢就做密码啦，系真系， 佢真系将密码公开俾人哋，真系。 咁如果我哋三个咧，当我哋要开一个咧，即系有咁个人特色嘅密码咧，你会觉得有边一个系标记到你 嘅？曾志豪梗系 sorry 两次啦， 三次sorry 三次， 我都会撞到嘅。 我咧， 你啊。桂花田 咪啲仔女嘅名咯， 有好多人系用呢啲噶， 系啊，我估系桂花田应该系啲仔女嘅名加埋阿华啦，点样组合嘅啫，前前后后。 我话咁，我知个组合啦。如果我哋咁样计嘅话咧，当系永乐华咁样，当系三组密码咧。次序是咩？系头先咁样啦， 就系 一系就永乐华，一系就乐永华，一系就永乐冇咗， 冇华。 有啲密码得六个字嘅啫嘛，咁点做得咁多啫？岂有此理啊！ 喂，打嚟点唱啊？1872388呢个密码紧要啊！Facebook 嘅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不过你唔好尝试撞我哋封锁个 page 嘅密码，撞唔到噶，因为我哋自己都冇。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人心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看星星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路上有你，幸为有你，即使偶遇困惑亦变轻松。情怀未会变，纵使不相见，但炽热慰问令我松容。心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看星星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远亦飘送。似一封信，以爱为基，借助晚风。但愿真有爱在全球。 心先接通，两臂输送。 封禮密碼撞唔撞中郭富城啊？ 係啦，嗱，而家咧人人都要需要戴口罩啦，係咪？咁啊，即係呢個係因為疫情需要啦。咁但係咧，對於有啲朋友嚟講咧，戴咗呢個口罩咧，係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唔方便。 係 係係，咪嗰啲要讀唇嗰啲朋友啊？ 係啊， 哦，讀唇啊， 係啊， 但我記得 呢、這個讀唇密碼真係搞唔掂啊！真 係啱啱疫症初期咧，已經有呢一個嘅關注到嗰呢個問題咧。我印象中好似東南亞有地方咧，係設計咗一個係中間透明嘅口罩咧，就等。讀唇嗰啲朋友可以睇到人个嘴巴， 系啊，但系喺香港咧，暂时咧即系之前啊吓，即系咁耐呢几个月以嚟咧系未有嘅，咁所以咧，今日真系有个好消息咧，就系讲紧啦，因为呢个叫做，因为你中嗱头先阿彭仔讲咧，中间有个位置系透明噶啦， 个嘴巴 系啦， 咁 系啦，因为你都要睇到过佢个嘴巴咧，即系讲嘢时候个嗰啲 喐动咯， 喐动啊，系先可以读到唇噶嘛，咁啊要有医学级嘅咧嘅。嘅功能咧，你先至得噶嘛？如果唔系就咁一个胶片咧，你根本就防唔到菌，系咪？系啦，咁啊，同埋咧，嗰个造价咧都成十几蚊一个噶，系讲紧。咁啊，但系咧，有好消息啦，因为咧，即系新嘅一批咧，有成六万五个咧，六万五千个咧会送出去咧，就系一啲慈善机构啊，就帮助一啲咧，听障人士啊。咁啊，有一个叫艾斯，即系艾啦 ，S E E C 咧口罩啊，咁就可以咧就免费送俾佢哋咧。希望系，不过要而家先至有呢一批嘅口罩可以送到俾佢哋咯，所以希望咧，即系话帮到一啲叫做听障人士，因为佢哋有啲咧唔识做呢个叫做手语啊嘛， 系睇唔到噶啦， 系啦，咁咪靠读唇啦先得。不过你个个遮晒口罩，其实嗰段时间咧，佢哋都吃力噶。 咦，有冇话个样睇噶？佢个即系个口罩个款系。是咪透明定系点样去读到唇咧？嗬！ 嗱，我而家 cap 个图俾你去睇下，因为咧真系，因为即系阿鹏仔唔喺直播室啦。咁咧，即系佢嗰个样咧，其实都系侧边咧都系有口罩，即系都系有啲叫做不织布，即系嗰啲叫做口罩料啦，系啦，口罩嘅料啦。咁咧中间咧真系透明嘅，咁啊有个窗口咁嘅嘢咧，系一个胶片嚟嘅，系啦，咁啊都系一样有 椭圆形添嘅， 系啦系啦，一样有嗰条带咧俾你去挂。 好似个口罩中间诶挖咗个窿咁样咯， 又或者似嗰个卡通人物戴口仔咁啊， 系啊，有啲似，总之 个口系咁样。 系啊，总之佢就中间挖个窿，咁然后就用第二啲物料就透明嘅，咁啊所以可以睇得清楚。 系啊，同埋都有呢个咧安全程度咧 ASTM ASTM 咧 Level Two 嘅喎都。 系， 因为你就咁胶片咧，你可能会觉得喂咁咪唔抗菌咯，咁唔得噶嘛。 喂，呢个就算你唔系话有读唇需要咧，其实你话俾人睇到自己个面口都 OK 喎呢个。 哦， 成日都话见唔到你笑啊。即系唔知道你究竟点噶嘛？ 呢个 都值得推广，又可以帮到人，系咪？ 优先梗系俾咗有需要嗰啲人士用先啦。 哦，系啊，因为系一个叫创科基金之下咧，佢系整咗呢个嘢出嚟咧，就系俾啊六万五千个咧呢个艾斯口罩咧，俾一啲听障人士啊，希望可以帮到佢。 你见唔见到我口型系咩啊？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涉款六十四亿元嘅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三十四亿惠及食肆同酒吧等，按食肆规模资助十万至到五十万不等，酒吧、酒馆等每间获发一笔过五万资助。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业界可以利用资助额交租或者作紧急开支，但是忧虑未必足以支付员工薪金，又说可能有部分雇主收到资助但是不开业，会对员工构成压力。因应疫情，政府早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禁晚市堂食。 黄家和话：好多食肆暂停营业，员工要停薪留职。佢担心疫情未受控之下，社交距离措施会延续，并且进一步收紧。预计十二月嘅失业率将会大幅上升。一名等候送往检疫中心的密切接触者被发现在沙田美林村屋企离世，及后证实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当局要公开交代事件。他说，事件反映本港离不开慢三拍的问题，而美林村美桃楼今个月出现三宗个案，未知道是否涉及垂直以及横向传播。他又呼吁市民在冬至以及过节的时候应该留在屋企抗疫。本港今日起有部分指定检疫酒店开始运作。何柏良表示，社会早有提出有关建议。而新加坡三月底已经开始有关工作，当地确诊宗数虽然多于香港，但是死亡数字就较少，目前只有零星个案，不似香港疫情反复。港铁表示，听日起增加在十个港铁站设置新冠病毒样本收集包的自动派发机，派发收集包的车站增加至二十个。新增的十个车站是筲箕湾、湾仔、西营盘、何文田、太子、启德、乌溪沙、荃湾西、上水和东涌站。港铁会加装自动派发机，目标在明年初在二十个车站各设有两部机。港铁表示，收集包的数量每日大约一万四千个，会按需求适时调整。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研讯第二十一日，死因庭传召专家证人，以虚拟实境 VR 系统让陪审团模拟身处涉事的尚德停车场。专家证人表示，分别在今年四月和九月都现场作记录。提到四月记录的时候，在事发当日周子乐倒卧位置附近有市民摆放的悼念物品。九月再到現場記錄，當時發現領展將現場附近的牆壁和柱等重新上釉，但是整體結構沒有改變。由於虛擬實境 VR 系統要使用大型器材，死因研訊改到會議室進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喺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6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5跌6.5，美团278.6跌6.4，新上市嘅飞星系报8.58，小米集团28.75跌5.5，阿里巴巴256.2跌1.8，中国移动46元系升1.85。信义光能15.84升8.2，盈富基金26.66跌2毫，比亚迪股份186.6系升3.8，中国海洋石油7.31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4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5，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4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1.91美元，賣出1882.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粉岭的白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恩盛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需要咧封闭啊，就系白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恩盛苑对出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九龙方向近福亨村一段就挤塞，另外窝打老道由于有路陷，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的中线封闭，现在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潮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朝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地到着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和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老板，雇佣条例已经修订。在2020年12月11日或之后分娩的雇员，产假由10个礼拜加到14个礼拜， 新增4个星期法定产假的薪酬计算，以80,000元为上限，雇主可以向政府报销。 假如有产前检查到诊纸交给老板，仲可领取疾病津贴，而流产定义都改了。 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港式奶茶。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香港地港实力更加港食力，电视节目港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飲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揀港食力。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请嚟一位皮具保养公司嘅创办人以及行政总裁 Anson 潘永安。 我发觉喺街里边咧，好多人系攞紧名牌喎，咁我就奇怪点解系冇人做皮具维修？咁我就自己又谂啊，其实呢个行业有冇得做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点至10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呼吁点唱，呼吁点唱，请呼吁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8咧，头先我听到咧，我哋嘅彭仔咧就去听嘅电话。 系啊，台长辛苦晒， 两位勤力噶， 系 啦。好，咁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啦，同埋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我哋12点钟之后咧就读你嘅点唱吓。 不如我哋今日别开生面啦，你哋可以点圣诞歌，我哋都可以唱啦。 我即时作歌词啊嘛。 系咯，我哋三个夹埋一齐，我哋有纯鹿啦，有精灵啦，有圣诞老人啦，咩都齐晒。 系啊，真系。 好啊， 系咯 ，OK 嗱，电话号码1872388。嗱，咁咧咩叫身在福中咧，一定要惜福咧吓。我觉得咧，我哋咧而家香港咧，其实而家好幸福啊。 系， 因为同内地呢几排嘅一啲省市相比咧、 哦， 香港真系太幸福啦。 即系 第一， 即系咩啊？ 第一，你今日落楼嘅时候，程振鹏， 系 你系行楼梯定搭 lift 嘅？ 搭 lift， 好幸福，好幸福。 哦， 唔真跟再同你讲。第二，桂花田， 系点啊？点啊？ 你而家见唔见到我喺你面前？ 梗系见到你啦。 见唔见到周围 office 里边啲嘢？ 哇，嗰棵圣诞树闪闪， 见到啊嘛？ 见到啊？ 有冇灯啊？ 有 着灯啊，好幸福！ 哇，好有光明啊！ 好幸福，冇错。再加一样，如果我哋啊，如果我哋夜晚啊，我哋夜晚啊，翻到屋企你冻啊，开唔开到暖炉？ 开到，开到， 开 唔到。如果你热嘅，譬如阿田潮热汗啊嘛，开唔开冷气？ 我开到，开到。 好幸福。 哇！ 咦，似乎系同电有关喎、 啊， 就 系、 是、因为最近呢几日咧，嗱，听讲去到31号之前咧吓，佢哋咧即系有几个省市啊，湖南啦、浙江啦、陕西啦，佢、哋都 省市 大省市嚟噶，咁佢哋咧都分别咧遭遇呢一个咧，佢唔系停电， 系 佢系叫做有序嘅限电。 有限度嘅灯供电、 啊， 有序限电系啦、 哦，有 序地，冇错，有秩序地，即系譬如话，喂，你冇一齐用电咯，系、 okay, 啦，有啲咧就分开个时间嘅，可能譬如话朝头早唔知八至十就可以用嘅， 系啦，就可能呢三个钟头，咁、哦、湖南咧你就喺嗰几个钟头咁样分批啊， 都好冻噶喎，应该， 哎呀，就系、是、呢个地方最阴功啦，佢冻咧，本来我哋咪开暖气嘅，佢就有个规矩嘅，佢就话啦，3度以上 就唔开得。 先至系啦，三度以上唔准开冷气，佢唔系叫冷气，唔准开空调咯，因为佢空调其实就空气调节咧，冻就变暖，暖就变冻啦，咁样三度以上都唔准、 哎， 除非你低过三度。 哎呦， 咁你有三度喎、啊，系啊，烧炭都唔得啦，系咪？顶唔顺噶， 可以咁啊，唔可以啊， 系啊， 真系死人噶。 我想问一下你有冇经历过三度嘅气温？ 有 喺香港、啊， 有好耐，好多年前啦、啊， 三度真系。 都有噶， 有啊， 不过嗰阵时可能你未出世啦，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曾经试过噶， 三度，你已经试过啦， 咩啊，梗系唔系啊，大个都试过噶，我试过有两度，跟住我即刻买张丝棉被啊， 你特登走去嗰啲咩大帽山先有噶，嗰个度数， 同埋你两度都系买张丝棉被啊，定系你买咩？你买包丝棉米啊？ 两样啦，买包丝棉被啊，送包丝棉米啊， 真系惨喎！咁我琴日见到咧，佢哋各呢大省市咧， 系 呢个，譬如湖南。长沙咧，佢去到夜晚咧，即系本来同我哋一样咧，即系灯火繁华噶嘛，佢突然间咧黑晒咯，即系所以嗰个烂 get 咧就长沙就变咗乌沙咯， 系、 哎、啊，系啦，突然间捉咁啊冇咗， 保住啊呢、這个城市， 要保住啊，咁然后咧， 但系讲紧系而家天气咁冻，系咪因为即系佢个电力负荷唔到，大家一起开暖气？ 我估系咪想个空气嘅问题啊？ 嗱，佢而家咧就有多种嘅讲法嘅，咁、 哦、 包括有啲咩讲法咧？嗱，冇人知真实答案噶，外国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中国呢排同澳洲呢两个即是打交啊杀气啊。咁呢除咗头先我哋讲啲龙虾事少啊唔入龙虾唔食咪算咯。 天然气啊。 唔系煤炭啊。哦、原来呢大陆都喺呢澳洲里面入咗好大量嘅煤炭㗎。咁话占咗呢成 37% 嘅。 咁都咁多㗎。 係啊。 宁可自己忍下都唔要佢嗰啲。 係啦、 啊。我有骨气嘅。 即 係 有一种讲法咁样嘅。咁、哦、但有啲人就话又唔似啊。因为点解呢佢话37% 啫，我哋有60%可以靠其他地方供应啦。 咁但系67%个其他，咁我哋个地方大啊嘛。 可以系啦，咁但系同埋佢话我哋本地都出煤噶嘛。 系啊。 咁佢话啦，照计冇理由噶，限到冇晒。同埋如果你冇理由，我哋即系咁智慧嘅领导人冇谂到呢一着噶嘛，所以有啲人咧就觉得话。未必似，同埋咧，佢嗰个限期咧，去到31号就 OK 啦、 嗯， 即系解封啦。 系12月31号，仲有大十零日啦。 又唔知会唔会又延长？ 系啦，佢就话啦，喂，咁究竟系点解咧？咁然后咧，第二个讲法咧就话，可能吓呢、這个讲法都几似啊。佢话咧，嗱，如果真系唔够电用咧，咁冇理由净系停个别省市噶，因为全国范围啦。 仲要系呢啲大省市、 啊，有啲好惨噶，譬如咧，因为佢停咗咧，譬如义乌咧，系呢、這个即系被誉为世界工厂嚟噶啦嘛，出啲鞋啊嗰啲咁样咧。佢话而家咧呢啲工厂都要咧，譬如话开三日就休两日咁样咧、 哦， 即系唔可以日日开工啊，因为要悭电啊。咁咧佢哋就 好似减排多啲，我觉得咁 系啦。有个讲法咧就话啦，其实未必系因为唔够煤用， 哦、是 反而系因为。 系咯， 唔系佢话原来佢哋自己咧，咁估计啦。佢话因为咧，原来佢哋咧就有个所谓嘅十三五规划咧，其中一个咧就 系 话，喂，要每个省咧都要交一个咧能源监控嘅指标， 咪就减埋咯。 嗱，呢个系其中一个理由啦。但我相信， 好觉得， 你觉得呢个似唔似啊？ 似啊，呢个似啊，为咗做靓盘数，真系 系啊， 系咁啊。 唔系，你唔应该咁讲，做靓盘数咧系即系话其实有啲假嘅数字，但系佢而家坚系去减咗嘛。不过就要啲市民就要一齐帮手共度时间， 就睇下咧你点样理解咩叫做靓盘数啦，同埋实际嘅运作啦。嗱， 系咯， 唔系嗱，举例，如果你话咧，即系彭仔好清楚噶啦。譬如你话咧，本来个部门指标咧就 系 话，喂，譬如话可能你哋啲同事咧，一年里边，譬如唔系一年里边咧，譬如话你话要进修四十小时嘅，举例啦，咁佢梗系希望咧就 系 话，你可以将成年里边咧你都系努力进修啊嘛。 系啊， 咁但系咧点知部门收到指令，譬如话，哎呀，彭仔疏于管教我同你两个。 哦，即系执 我同你两个咧，一路都冇温书，去到年尾咧，阿彭仔话：，喂，大佬，得翻个礼拜要交咯，你两个 有 进修几多？ 一百四个钟头 节目都唔好做住啦，呢个礼拜佢上咗堂。 系啦，嗱，于是乎咧， 嗰啲听众就有几日冇得听复数 翻。系啦，咁就变咗咧，可能我哋咧就 唔好喺度笑笑笑话，我唔要呢个梦想成真啊！ 咪进修几好啊？进修几好啊？ 有人工收入啊？ 咁你就谷埋咧，喺最尾可能三日五日，咁我哋两个就系咁喺度上堂读晒啲书佢。咁你话啦， 去翻个目标 系啦。你话呢个叫做做靓盘数啊，定系冇啊？咁正常啊，你系达标啊，你都系四个钟啊。 咁但系如果 但我哋临急抱佛脚， 但人哋预先已经话俾你听，你要四个钟头温习嘅。嗱， 如果系阿豪仔讲嘅呢个原因咧，咁即系而家嗰几个啊喺度受紧苦嘅嗰几 嗰啲人咧，人民咧， 佢哋嘅政府嗰啲高官咧 减排不力啦，支持 系啦，咁啊即系 人民受苦啊，阴公而家 唔系我唔想开，原来你咁样我都唔知道。 嗱呢个其中一个可能咧，但我哋个但即系似乎咧媒体嘅讲法就呢个有啲似啊，因为点解佢有啲咩蛛丝马迹咧？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第一 咁咧，其他省市唔使 系啦，其他省市唔使啦。 乖咯，做得好咯。 系啦，譬如佢话浙江咧，佢哋自己啲官员都话唔系，我哋大把电嘅，我哋好多储备量，点解我哋要停电啊？跟住就话唔系啊，但系咧，你应承咗，原来佢哋有一个考核成绩系咩咧？就 系 话你要环保咧，你就唔可以用咁多碳。 系啊， 譬如我哋用啲数字简单啲啊，譬如话100吨碳先算啦。佢就话嗱，你要乖。年尾嘅时候咧， 俾100吨你啫，你都 唔好用晒 嘅。 我要你嘅系啦，我要你嘅碳嘅储备量，譬如话咧，你要有50%，我先至觉得咧你达标嘅。 哇！ 咁于是乎咧，佢哋攞盘数翻嚟话，喂，而家咧得翻譬如话60吨碳，但系我哋如果咧正常咁样咧，你又开暖气，佢又打机咧， 就唔得。 可能去到年底嘅时候咧，可能得翻40吨，咁即系争10吨啦。 咁会吸黑猪喎、 喂，咁唔好讲咁多啦，唔准用啊？点样唔准用啊？停电，限电。哇！所以佢就咧，第一个个都唔用得。 喂，咁啊，我想话，咁 系 啲高层办事不力。 系咯， 我哋系无辜。如果系你要停嘅，咁咪停夏天啦，系咪先？ 唔得，交数啦，截数期啊。 所以有12月31号。 因为2020年执翻唔够两个礼拜咋。 系啊。 不过咁，如果俾我咧，嗰个咧民众需要用嗰个嘅即系资源燃料咧，真系要咁多嘅时候咧，咁嗰个系现实咧，我就唔会走去咧制止嗰啲市民。去用啦，咁我咪索性就系啊，你吸我黑猪啦，但系嗰个系事实，我根本系做唔到你达嗰个目标嘅。 所以彭爷， 你嗱记住你记住你嗰日2021年，你记住系嗰财政年度，你记住咁讲。 所以彭爷 爆 budget 嘅， 你咪就系紧守咗岗位。 阿南十分系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8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胡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介绍一本中意的书。 我今次要介绍科学实验王第47册《传染病与病原体》，它里面可以教你做实验的。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好啦，时间过得特别快，又嚟百无禁忌同桂花田讲声 hi。 嗨，好得唔好跌晒落地下？ 系啊，我见你跌晒落地下。喂，老爷点啊？ 记唔记得嗱？我哋上个礼拜，我哋两上个礼拜咪讲咗啊？嗰、那个四个瑞枝系咪？ 系啊， 嗰四个瑞枝， 唔系啊，我系瑞佛咁样咧。 系啊，我都系咁系咁介绍。今日冇啦嘛？ 唔系啊，咁嗱，咁你要瞓觉嘅时候，你都要你嗰啲床铺同被冚噶嘛？系咪？ 哦， 啊，系啦、啊。 即系头先你买咗啲丝苗米系咪？ 喂，唔系，不过我即系喺讲呢个枕头之前咧，我想讲下咧，古人咧真系咧对于呢个叫做瞓觉啊， 系 点解会有？睡姿啊， 即系姿势嘅， 即系你人咧，你即系譬如行出嚟有个动作，有个姿态系咪先？点解瞓觉咁啊？其实最自然嘅，点解都要有呢个姿态咧？其实咧，古人咧，佢哋对于呢个瞓觉，佢话咧，对于你健康嚟讲咧，都系好着重嘅、哦。咁咧嗱，佢有其中咧，我想问下你哋瞓觉，你哋只手会摆喺边度啊？ 摆喺隔篱嗰间度。 边度啊？ 边度都摆， 有 两只手一齐， 系冇错， 都会摆喺自己个身。心口啊，定系冇理由只揽住自己咁傻噶？ 嗱，我望过我仔点瞓觉噶，咁咪命案现场咁样咯，摊开咯， 系 啦，有阵时揞住自己个小掩啊，唔知做乜嘢咁样啦， 急尿啊嘛， 可能急尿真系，我偷睇佢，哇咁样， 系如果冻就揽住枕头，如果唔冻咧就摊开大自然瞓， 系咯，都系咁 咯。大自然瞓嘅，但系你冇投降咁样瞓嘅咩？ 投降即系两只手，细路仔咪会咯 ，B B 会咯 ，B B 就会咯。 即系只手会高过举高嚟瞓咯。 我会单手，我会试过噶。我有阵时我老婆偷影我啲睡姿，跟住笑鬼我咧，佢就见到我一只手咧，好似耳蒙咁样啊，即系耳蒙 show 格拉底个姿势咧。 耳蒙架底想食 肠，系啦，就系嗰个啦。咁我就会单手咧就举高，跟住就擘大个咁样咯。 咁第二只手就垂直， 第二只手就平衡咯。我瞓觉都识平衡啊。系啊，一只手举高，一高一低，一阴一阳咁样系咪？ 你都节目要识平衡就话啫。 有啊有啊，而家好识平衡啊，而家 系咯， 你识咪得咯。 咪咯，只手 咪咯，你年底嘅指标就系话平衡指数有几高。 系啦 ，OK， 要咩指数系最低啊？咁度 使唔使最尾 讲呢样啊？ 系咪最尾一个礼拜咧要补翻个平衡指数 咧？系啊，要啊，我哋要教育电视咁样讲嘢 吓。OK， 好。 嗱，古人咧就话咧有个咧瞓觉咧嘅时候咧。唔好举高双手啊！ 哦，我知我知， 咁 样唔好咩 逆流， 系啊，应该系啊，系啊，系啊，举高个心脏咧就唔好噶啦。 好叻，好叻，好叻啊！系啊，佢话咧瞓觉咧气。嗰度气啊，要下沉，系啦，先咧可以能够令到你静止嘅。咁佢就话，如果你举高双手咧，咁啲气咧就会向上咧，即系向上逆上啦。嘅时候咧，你就会唔顺，瞓得唔好噶。 知唔知道个专业名词系咩啊？ 叫气唔顺， 上气唔接下气。 咁可能系， 系咪先？你都唔好话我错， 有啲道理。 大家记住咧，佢话咧气要下沉，所以咧只手要垂直嘅，就唔可以咧就喺度投降咁样吓。咁啊，另外咧佢就话啦，即系古人咧，佢瞓嘅枕头系瞓啲咩噶？ 硬枕头 啊， 我有睇过啲大陆嗰啲片 咧， 古装片啦，佢系青花瓷枕嘅。 系啊系啊，有噶有噶，佢中间通空噶，你可以咧，即系譬如话摆嗰啲花香啊，嗰啲木炭喺里边。 系咪有历史根据 嘅呢啲嘢啊？系真噶真噶，系啊，香噶里边会。 咁硬都瞓到 嘅。系，我都唔明点解嘅啫。 嗱，我依家正正就系想问下大家系咪？ 好啊好啊好啊。 点解佢哋唔瞓棉花先？ 因为太软冇承托，古人已经好早叫你唔好食软饭噶啦。 咁你而家瞓咩咧？请问 我而家瞓一啲软硬适中嘅枕头咯。我系软硬适中嘅枕头，太软真系唔得噶，太软唔得噶，系啊。 嗱，棉花咧，因为咧佢话棉花咧会令到个人咧嗰个头会热啊， 会热啊， 热啊，因为棉花系暖噶嘛， 系咯系咯， 系咪啊？你冚棉被噶嘛， 系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棉花会令个人咧热咧，而嗰个叫做嗰只叫 嗰个就叫做 瓷枕， 瓷枕，即系头先讲嗰啲青花瓷嗰啲 friend 啦， 系啦，瓷枕咧 凉嘅， 咁佢就凉嘅，咁因为咧古人咧就认为啊。瞓觉的时候咧，头要冻， 头要冻啊， 身 要 暖， 系系系， 脚要热。嗱，记住呢九个字啊，头要冻，身要暖，脚要热，咁系咧，咁样先至可以咧，令到你嘅人咧， 手咧， 手 要低， 手要低， 唔好高过个头啊嘛，话 系啦，所以手要低， 系啦，手要低，出手要低，系啦， 口要合， 唔怪之得啦，啲人咪话瞓觉瞓得唔好啊，对脚冰冰冻冻，你浸咗暖 水 先，然之后先瞓啦， 系啊系啊系啊， 整热对脚， 又或者你将只脚就摆落你热嘅怀抱里边，系啦， 温柔嘅， 真系啊，系啊，所以有细路好好嘅， 原来咁 样，真系啊，记住呢几个字啊吓，咁你就会瞓得好啲啦。咁所以咧，咁啊，点解会有呢个叫青花瓷？我啱啱就系问你啦。啊，古人咧佢就用呢个青花瓷枕啦，同埋绿豆壳枕嘅。 哦，绿豆壳。 嗱咧，而家咪啲人咧咪塞嗰啲嘢， 即系食完个糖水之后就倒翻啲渣出嚟咁样。 唔系啊， 即系嗰啲 ecosystem 啊，已经系一个生化循环系统，几好真系。 未煮啊嗰啲，咁咧就系嗰啲绿豆壳啊，咁啊绿豆壳咧疏啊嘛，即系嗰啲壳嚟噶嘛，咁又软啦，咁又疏啦，咁所以咪可以疏气咯， 散热咁 用嗰啲壳料做里边。 系啦，个而家好多嗰啲叫做咩茶叶枕啊， 有 啲类似 啊嗰啲， 有 凉或者竹席咯，我以前夏天咪瞓嗰啲竹席枕咯， 系啦，瞓竹席。就 点解？ 咩会有人？有个人咯， 哦系， 竹叶人啊， 唔系成个格仔饼咁样啊，唉真系。 细个最兴 系系 系啦，所以咧古人咧就好认为咧嗰个叫头要动呢样嘢咧系即系由即系古代咧传到今天咧都系咁讲噶啦。 系 咁学你话斋啦，点解嗰个瓷枕 系都硬刮刮嘅？ 又高又硬，点解都要瞓咧？ 对个颈骨承托力好啲。 佢哋未发明到第二样嘢咯。 唔系应该有噶啦， 系咩？ 佢高床软枕都有个呢个名咯， 系 喎。以前话高床软枕嘅，啊定系高床软枕咧？系点解变咗硬嘅？佢我觉得同条颈有关，托住，托住颈椎。 真系啱嘅。咁头先咪话咧要暖，个头要冻啊嘛。古人都认识。冬暖夏涼，冬要暖夏要涼嘅，咁但係夏天佢冇咩噶嘛，冇冷氣噶嘛，咁你所以佢咪揾嚟一啲瓷枕可以用嚟消暑咯，同埋頭先咧， 即係夏天用嘅， 係啦，啱啦，就係啦， 冬天咧就個瓷枕中間通窿嘅，就生火。就烘翻热佢， 嗱佢就嗱佢头先咧，嗱阿曾就咪话咧嗰个瓷枕中间系通窿嘅，系通窿嘅，但系用意咧就唔系过嚟煲你嘅头， 佢摆啲药材啊嘛， 佢煲熟咗， 有啲香囊嗰啲噶嘛，系嘛？ 嗱，香囊系有嘅，咁咧佢就话咧嗰个瓷枕喺中间通窿咧，系令到可以通空气流通啊，咁咧可以咧将嗰个头枕降温啊，系啦，咁你咪凉咯，系咪？咁所以你夏天咁样用嘅时候咧，咁嗱头先话啦，头要冻啊嘛，咁啊可以有冻嘅效果咯，系啦，即系嗰个高枕啊 ，OK， 嗱嗰个嗰个枕头硬嘅原因啦，咁啊跟住咧佢就点解咁高啊咁？其实除了刚才阿豪仔讲的高即高是因为要就翻条腰嗰个脊椎骨之外咧，头先我哋之前咪讲嗰瞓觉咧，其实打侧瞓系最好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呢、這个枕头咧系方便啲人打侧瞓嘅， 哦系啊， 咁仲有就是古时啲人嗰啲头发点样噶？ 好臭嘅， 啲女士点？ 唔使嘅， 唔系啲女士点嘅？ 好长头发， 扎 髻 噶嘛， 扎髻， 夜晚都扎噶。 佢唔解噶， 哎呀，哇， 冇解啦， 系咯，咁点啊？ 佢话咧，就系啊，方便一啲女士们咧，扎咗个髻咧，佢啊锁个髻好耐噶，咁所以咧，为免整乱佢咧， 我晾高佢， 系啦，晾住佢，佢就唔会扁咯，唔会乱咯，佢好多功能性嘅，原来。 所以古人咧有一个活动佢玩唔到噶，就系嗰啲咧枕头大战啊， 哦，即系攞 个枕头一攤就已经打烂啦，打死你啊，真系。 系好有智慧嘅古人， 下礼拜再听下咧呢个即系床上嘅知识啦吓。 定书希望政府让佢哋出示工作证明，又或者作相关豁免，让佢哋领取有关资助。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专家小组开会之后投票通过建议紧急授权使用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料当局很快会批准，成为继辉瑞之后第二款获美国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專家以20票對0票通過建議，認為18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疫苗後的好處大於風險。一經當局批准，疫苗將會立即開始分發。衛生部長阿澤說，590萬劑疫苗已經準備好在全國範圍內配送。 天气方面，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天气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到冬至，天气转冷，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7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65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7元，跌6元，美团278.8元，跌6.2元，新上市的 VSing 是报8.62元，小米集团28.95元，跌3.5元，阿里巴巴256.2元，跌1.8元，中国移动46元，升1.85元，信义光能15.86元，升0.4元，京东健康147.3元，升7.8元，中国海洋石油7.27元，升0.19元，盈富基金26.68元，跌0.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3，瑞士法郎8.766，澳元5.895，加元6.083，新西兰元5.529，欧元9.4966。每百日元对港元7.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9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8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72美元，卖出1,88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粉岭白和路去上水方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近住恩盛苑对开咧，全线已经解封噶啦吓。粉岭白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恩盛苑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咁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封路方面咧，窝打路道有路陷啊，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希福道咧中线封闭，咁有少少车龙噶，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路面情况在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九龙方向福亨村路一段都还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 魏法田、 程振鹏。 今年呢餐冬至饭聚埋一齐唔简单， 蜜饯金豪做晚餐， 食过蜜饯金豪，一家人冇抗疫疲劳， 平平安安冇怒嘈， 继续听丰收。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 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音乐说，庄梅雁的音乐选择 是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带个仔去郊游嘅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到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呢只歌。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系痴舞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后棚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天后棚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天后棚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程振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田浩鹏过圣诞之圣诞大点唱前夕，希望你打嚟1872388 1872388。 系啊，天气冻啊，记得要保暖啊吓。 系、okay,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网上留言，我哋 fax 号码2339653都欢迎大家嘅。 系，冇错冇错。咁我哋开始嚟噶咯，你中意即系吓点咩歌都无人欢迎吓，有咩祝福说话咧？可能你觉得冬至未必可以亲眼见到对方嘅话咧，透过大气电波咯，同佢讲声 hello 先啦，好唔好？ 送个祝福啦。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妈妈娘，妈妈娘咧，佢就话啦：，喂，田浩鹏，你哋首圣诞歌超正，感叹号系啦。 嗰个感叹号咩意思先？ 唔系即系同呢个咩噶一样咯， 系啦，即系 特朗普一样。佢话十二月咧就系要为我嘅亲人送上祝福嘅日子。首先22号就系我一对双胞胎嘅儿生女妍妍同埋欣欣嘅生日啊！祝佢哋咧越嚟越靓啊，事事顺利。咁啊，农历11月29号咧就系靓靓家姐。晴晴的生日噃，咁啊24号平安夜咧就系细仔乐乐啊，同埋新抱青青咧开始拍拖到上年结婚的10周年纪念日。 哇！ 哦、平安夜就10周年啦吓，可以话喜事重重啊！成个12月咧真系欢欣满载吓。咁啊31号咧亦都系又系乐乐嘅生日啊！祝佢咧同阿青青咧又都甜甜蜜蜜，即系佢嘅结婚周年同埋佢生日争几一个礼拜嘅啫，仲、要都系好日子喎，除夕。 系、 哇！你话即系开 party 啊，收礼物 啊， 庆祝系庆祝月啊， 系啊系 啊，喂，恭喜晒恭喜晒，咁啊，希望我哋唱翻首圣诞版嘅生日歌、啊。 圣 诞 歌 咁我哋先要拣定系边首圣诞歌先唱 都 系 用 翻 田浩鹏咯。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咦 ，OK 喎， 乐乐清清清清乐乐，大众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 好啊，鹏仔、yeah、都要整首圣诞歌， 系啊，呢个妈妈娘点唱？ 好，阿波波拉咧就话你哋好啊，21号咧系佢嘅女女思思嘅生日啦，祝阿思思咧佢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你可唔可以？帮我哋点唱《关心妍》嘅沿途有你啊，同埋最后祝佢哋咧一家人平安啊愉快，又希望咧疫情快啲走开啦咁样。 嗯，喂，我呢边咧就点唱之余，亦都有一啲嘅意见表达吓。哇，呢、這个好劲啊个名啊！ 魏璎珞啊，魏璎珞啊， 啊魏璎珞，你魏璎珞喎，阿 Cousin 嚟喎， 啊喂，咁呢个咧，佢就话咧，佢好中意我哋嗰首圣诞歌，个欢乐好感受到， 想出黑胶啊嘛，叫我哋， 唔系，但系 系 咪我嗌 到 嘅？另外咧就有阿 Cecilia， 咁佢咧亦都同我哋讲咧，正话我哋咪讲到话福袋嘅，有一个餐厅系咪有个连锁快餐店， 系啦系啦， 佢话咧个福袋咧系指入边咧一啲类似油啦，油羊啊，黄黄地色嘅 咩叫油羊、啊？ 让啲嘢响入面系一种食物嚟嘅。 哦，系咪即系嗰啲咧，好似腐皮咁样咧？包住一个袋嗰只啊？ 袋啊？ 系啊系啊，我仲以为真系 福袋，原来唔系日本嗰种福袋，入边有好多礼物啊！ 哦，即系系咪嗰只啊？嗰只系咪好似腐皮咁样咧？ 腐皮， 好似腐皮，跟住攞条水草定草绳， 有条蛋丝嚟包住嘅。 哦，蛋丝系咯，啲嗰啲 friend 咯，即系让啲系咪好似让啲鸡肉啊，做嗰啲嘢喺里边啊？ 哦， 鱼肉啊，让啲鱼肉啊嗰啲咁样嘅。哦，呢只几好。 啊，喂，唔该晒 Cecilia， 系啦，即系证明我哋咧太贪心啦，谂住要攞啲现兜兜嘅福袋走，知唔知啊？ 好啦，咁另外咧有阿 Papai 咧，佢话咧，三宝早晨，佢话今日咧要祝阿二家姐连禅灵同埋咧三家姐连禅珠生日快乐，二家姐三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佢姓咩话？姓连、啊。 姓连噶。 哦，哇，咁啊，即系好似即系价值连城咁样。佢而家 系， 佢有个连城珠啊嘛，系咪啊？ 连禅阿禅， 哦禅珠， 禅灵同禅珠。 哦 ，OK OK。 佢话咧，又叫你啊，佢话想阿鱼王啊，你帮手咧就独唱呢一个生日歌啊。 哦，佢好容易啊，佢呢个姓氏。正所谓祝佢年年生日，生日年年年年年啊，高音得滞唔系几好， 系咪咁啊？ 系啦，但系太高音就唔得噶啦。 年 系啦，唔系咁样英文讲高音， 闪闪闪啊嘛， 系啦，闪都得，系啦，日闪日闪，年闪闪。 咁啊，就系咁啦，多谢你 ，Papa。 排灯系好耀眼 啊！系啊，到你到你到你 ，OK。 好啦 ，Emily 咧就话咧 ，Emily Lee 啊，佢话咧十四号咧系佢嘅先生阿乐嘅生日啊，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廿五号系咩日子啊？除咗系圣诞节啊，仲系佢仔仔阿静乔十一岁生日啊，祝个仔咧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廿二号系边个？哇，廿二号做都系佢妈咪生日啦、 哦 okay ， 希望妈咪咧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十一号系边个？系阿黎明啊，系即系边个？Leon 嘅生日啦、啊，亦都祝佢一家人咧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咦，你讲开黎明咧，呢度都有个想点唱俾姓黎 嘅，系啊。 咁啊，公公咧佢就话田浩鹏你哋好啊，佢想点唱俾黎先生听，保祝你73岁生日。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当然啦，今年咧只得你自己一个咧喺收押所度度过生日。不过想你知道咧，你并不孤单，嗯、有好多市民咧会支持你，请你加油啊！ 加油加油！ 系咯系咯，咁佢话点俾黎生，我哋就照读咯。 我又谂起喎，真系。 系咯。 喂，我哋呢边咧都有，诶、哎，我呢边咧都有一个咧，点俾我哋嘅同事听嘅。 好啊好啊。 阿 Lee Chan， 系 Lee Chan， 佢话咧，今日想点唱俾咧阿。波盛听我 系啊，波盛 生 日 啊， 系啊， 系喎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系啦，今日咧就20+29+1，生日快乐，即系30岁啊。 哦，系咯，廿九加一喎， 三十岁啊， 系咯， 你唔好羡慕啊你， 系啦， 你生得佢出嘅你， 都得，都得，都得 咯， 好啦，咁啊祝咧身体健康，咁啊骚动音乐咧就节节上升，咁呢个我多谢佢啦，我代佢多谢你啦， 系啦，佢同阿琼咧就继续咧，即系越嚟越合拍 啦， 系啦， 我希望佢哋出去 就走去拉埋啦， 拉埋咩啊？ 咩啊？系咯， 我希望佢哋出去做走访啊，街头去访问嘅时候，多啲人去应佢机啊。 冇错， 系啊，真系好辛苦噶。 OK， 好啦，波仔加油啊吓！ 好 呢度 Joyce 啊，佢就话咧，三宝，你哋首圣诞歌考考天啊，系啊，我觉得我哋啲市民真系几好嘅，接受成个 包容好大， 系啦，好大爱，我听到开心咗，系啦，好多谢你哋咧，带啲欢乐俾我哋啊，多谢多谢吓，我哋都多谢你哋， 系啊，多谢你识欣赏， 冇错。 好，阿 Edith 咧就话啦，早晨啊，阿女咧刚派刚派咧情分试嘅成绩啊，情意啊，嗱，佢叫情意啊， 即系。

我哋继续点唱啊！好，呢度咧有个咧，佢话我第一次嚟点唱嘅， 好， 佢叫咩名字啊？我叫 Evan， 系啦 ，Evan 啊！ 头先我哋就喺度揾紧啊，究竟点读你嘅音？ 佢嗰个矿泉水个牌子 系啦 ，Evan， 佢话今日咧系佢同阿 Ice 嘅结婚日大日子啊！好，今日结婚啦，哦， 恭喜 晒啊！都系佢嘅好兄弟同埋同事嘅生日，佢、今日咧好多谢咧各位咧嘅兄弟姊妹嘅帮忙啊！佢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咁啊希望咧一切顺境。咁啊，祝个 Evan 咧同埋 Ice 咧，你咧新婚快乐啦，同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吓！快啲咧就喺出年咧就有个小 baby 咧喺你嘅家庭里面啊！ 啊，好难得啊！ 恭喜佢哋， 恭喜，系啦。 嗯，喂，我呢一边咧就有阿 Carrie 啊，咁佢话咧，诶、哎，三宝你哋好啊，咁样，咁佢咧而家个处境都几特别哦，我哋都要俾啲鼓励佢啊， 好好啊，吓、 啊，因为佢话咧，佢依家系响隔离营里面啊， 哦，系啊，系边、啊、批啊，冇讲啊， 隔离营我谂系政府安排的， 唔系，我知啊，即系话系边个群组或者边个大厦， 系啊系啊 ，OK， 咁详细讲 啦，好好好， 嗱，咁 Carrie 咧住咗四日啦，已经，佢讲啦呢一度嘅物资咧都好充足嘅，有免费提供三餐，还有暖气供应、令到好怕冻的他呢都觉得很温暖、 oh, okay, okay. 同时呢他刚刚可能听到豪仔讲大陆的情况，好在香港没有限电令、否则呢真的冻傻了。他说呢他见到工作人员呢都很忙碌的、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呢、是入住这里啦，同时呢这里有什么头晕身庆呢都很担心啊，很害怕啦，那希望呢可以快点完成这个的隔离营的期限的。 同埋希望最紧要他没事啊。 是啊，咁所以希望呢大家真的要好好做好那个防疫措施，就不要呢再犯罪啦，即是不要一起呢吃饭去聚会啦。 聚餐是啦。 是啦、最少一餐呢就不会死人的，但是万一中了招呢就真的呢会没命的。咁、而且呢牵连甚广，喐下呢都啊十几人咁样要隔离。哇，那个跳舞群组700多人点嚟。 是啊，好多真的。 是啊， 不够地方的。 Carrie 都真的除了关心自己，亦都关心身边的我们啊大众啦，咁希望大家都一起帮帮手啦。咁、 okay. 多谢 Carrie， 你都要加油啊。 是啊是啊，中了10日啦，可以加油。 应该都是14日啦， 系啊， 系啊， 哎呀， 时间好快过啊，真系，系啊，最紧要冇事。 顺便讲句啊，佢哋都就嚟出关啦，礼拜日出关啦。 边个啊？ 佢哋就系我嘅 屋企人啦。 哦，佢喺外国翻嚟，哦，系啊，系啊， 你嘛。 O K， 咁啊，可以讲一次同你过节噶咯。 系啊，冇错， 冇错，冇错。 啱啱好讲一次冬至饭。 系啦，好啦，嗱呢度咧有个 facts 啊，我极度怀疑咧，如果佢就系我哋同事嘅话咧，咁啊真系好甜蜜啊！呢个点唱？点解咧？佢话啦，我要点俾小白听。 啊、 不过世界上好多小白嘅，但咁啱，佢话佢个署名就爱你的公主、 哦， 哇，会唔会吓、我哋认识嘅吓，佢嗰位太太系咯，唔知咧，佢就话啦，2020将过去，全港市民不容易，但系香港人系打不死嘅，大家加油撑住。三宝，我想点呢只歌？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系啦，那些年咧， 琴日有啦，播咗 就俾小白听。佢话呢一套戏系我哋第一套睇嘅戏嚟嘅，噔噔噔噔噔噔， 即系好啲可能。 多谢小白呢几年嚟对我嘅忍让，忍受我嘅臭脾气。嗱、咁我哋呢啲唔知佢系咪？ 张小姐唔系咁样嘅，应该 张曼玉啊嘛。 哎、 无时无刻陪伴在我的左右，噔噔噔噔，做我的出气袋和树窿。我会承诺在未来的日子，那些年错过的，要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气。 是啊，个年份都那些年是2011年做的。 要承诺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气，大家要相亲相爱，继续吃喝玩乐，身体要健康，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爱你的公主上。 哇，佢唔系 fans 嚟噶 嗬 ？fans 嚟噶。 只系可以睇下佢个 字迹，字迹 睇抬头先。哦，原来就系喺我冇小白个 office 度 send 出嚟嘅。唔系唔系唔系，好啊，我哋都祝佢哋甜蜜啦。 好啦，系啦，好 sweet 啊。 系啊，非常之甜蜜。 好啊 ，OK， 呢度有 Jimmy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21号咧系佢太太嘅生日啦，22号系佢自己嘅生日。 恭喜！ 挂住啊，21、22一齐咁点庆祝啊？ 一齐庆祝咯，系啊，冇嘢噶。 咁梗系佢老婆行先，梗系老婆行先啦，系咪先？ 要买两个蛋糕。 咁希望咧可以咧帮佢哋点一只歌，佢系祝咧太太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哇，好欢庆啊！黐住两日庆祝生日， 好难得啊！吓， 系 生日。喂，我呢度咧有个短短地啊 ，Kitty， 话咧 佢系大姑姑， 大姑姑 系 佢咪冇姑姑啫？ 点解咁得意咧？佢话侄女依。明明生日啊，祝佢咧生日快乐，物运成功。另外亦都祝我哋三宝生活愉快。多谢你 ，Kitty。 好啊，呢度咧有个啊，好长个名 ，Joe Zara Vita Cat 啊，佢咧就回应翻咧头先阿百无禁忌咧，佢话、喂，我公公啊。都是咧瞓青花瓷枕噶， 哇！真系有见地啊！佢好身体健康啊！ 佢话咧有次入到锦田啊，即系咁远嘅地方先揾到。佢话咧买咗咧，仲要抬翻入香港仔啊，送俾佢、哦。 哇！真系好有心、 啊。佢话佢真系用到惯咗啊！佢啊唔觉得硬同埋冻咯。 系啊， 系啊，真系犀利。咁如果佢听瞓住青花瓷枕，再听埋周杰伦嗰首《青花瓷》。 哇！ 哇 ，perfect！ 咁啊，梁浸浸啦， 系啊，梁浸浸，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咁我哋新闻之后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咁、网上留言同埋传真23396453号，任欢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超过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6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7899宗。行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2号和29号休会，并且在明年1月5号复会。休会期间，行政会议仍然会处理抗疫工作，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召开特别会议，处理包括新冠疫苗注册的紧急立法等的迫切事项。一名等候送往检疫中心的密切接触者被发现在沙田美林村屋企离世，及后证实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当局要公开交代事件。他说事件反映本港离不开慢三拍的问题。而美林村美桃楼今个月出现3宗个案，未知道是不是涉及垂直以及横向传播。他又呼吁市民在冬至和过节的时候应该留在屋企抗疫。政府推出涉款64亿元的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34亿惠及食肆和酒吧等，按食肆规模资助10万至50万不等，酒吧、酒馆等每间获发一笔过50000资助。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业界可以利用资助额交租或者作紧急开支。但是憂慮未必足以支付員工薪金，又說可能有部分僱主收到資助但是不開業，會對員工構成壓力。科大學生周子樂死因研訊第21日，死因庭傳召專家證人，以虛擬實境 VR 系統讓陪審團模擬身處涉事的尚德停車場。專家證人表示，分別在今年4月和9月都現場作記錄，提到4月記錄的時候，在事發當日，周子樂倒卧位置附近有市民擺放的悼念物品。9月再到現場記錄，當時發現領展將現場附近的牆壁和柱等重新上釉，但是整體結構沒有改變。由於虛擬實境 VR 系統要使用大型器材，死因研訊改到會議室進行。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天氣清涼，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周末至到冬至，天气转冷，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大致天晴。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9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659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7.5跌5.5，美团278.8跌6.2，新上市的 V 星是报8.65。小米集团28.95跌3.5，阿里巴巴256跌2，中国移动46升1.85，信义光能15.86升8.4，京东健康148升8.5，中国海洋石油7.31升2.3，盈富基金26.68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43，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5，人民幣6.544，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224，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8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62美元，卖出188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茉莉，你听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喎、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啱我喎，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听晚8点，港台电视31。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林慧，疫情期间你做了些什么？ 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变了上网课了，我都报了不少课程试下，学了韩文、乐器还有西班牙文，找个机会大家分享啊。 留在家都可以学多样东西爬下身。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他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Hello， 我是 Pencil。 Hello， 我是谢森龙二。 你要去找食就是难度高，最后就没弹再轮，因为我的玩不够开心。其实跟谢森一样，谢森就是画得多丧尸，有些品牌合作就难一点， 吓到很多客。 想听更多的话，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子龙主持的慢动作。 留意星期六晚港台电视31我们的漫画家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12:30之后啊，最尾半小时我哋有点唱噶咯噃，准备下。 系、我哋继续下，好唔好？因为都有好多留言啊吓。 系啊。 阿 Fion、阿 Foria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想点唱俾而家咧遇到困境嘅朋友听。寄予佢哋咧，风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嘅。即系有时每日咧都听到一啲风烟节目咧，都听到好多唔同各行各业咧都喺度呻。 冇错。 留低咗我啊！ 系。 根本都有冇顾及到我哋打工仔啊？ 淨係俾錢老闆，老闆嗰啲啊，佢話有啲嘢成講話，嗰啲啊，嗰啲老闆就係地產，即係就係業主嚟嘅，所以都係俾咗佢哋打工仔冇錢落袋㗎。 哦，即係其實佢啲租都唔使。搞嘅，因为自己就业主啦，咁 样系啊，所以佢哋都苦嘅，咁样，同埋有啲各行各业咧，有啲行业咧系冇，即系尤其是打散工嗰啲咧， 系系 ，M B F 又冇佢哋份啦，因为佢哋冇自雇啦，即系咁跟住咧就可能嗰啲，因为分分钟佢哋咧唔系雇员咧，所以佢又攞唔到政府嗰啲叫做钱咧，即 系 即系啲补习业嗰啲系补唔到佢哋噶嘛，去打散工 系。 嗯、嗌个名， 我哋 加油啊！ 忍一忍啦，系啊，听专家讲，所有嘢都系慢三拍噶嘛。咁所以忍一忍，应该得嘅，应该得嘅。OK， 阿彭仔有咩要读啦吓？ 我有一位啊，系阿 May Law， 阿 May Law 咧，佢呢一个比较长少少嘅点唱啦。咁其实都系讲紧咧，佢对先生嘅一啲嘅说话想表达。佢话咧，今个星期日啦，嚟紧系星期日12月20日咧，就系佢同佢先生咧结婚6周年嘅纪念日啦。 恭喜 晒！系啦，咁佢话咧，啊原来前排咧，佢先生咧遇上咧少少嘅交通意外啊，咁啊虽然咧就冇呢个性命危险，但仍然咧未完全康复啊，依家咁啊加上咧佢话疫情关系啦，所以今年咧都唔能够话即系走出去庆祝啦，咁原定嘅一啲户外活动咧都要搁置，咁所以咧阿 May Law 咧佢就好想系借呢个大气电波咧同佢老公讲啦，就话咧。只要人冇事，我哋咧都健健康康，一齐简简单单咁咧喺屋企种下花啊，玩下雀仔啊，已经咧系好好嘅庆祝活动啦。咁啊，亦都多谢咧，佢老公咧喺呢6年嚟啊。佢話尤其係呢一年啦，佢哋搬咗新屋添，咁啊對佢嘅照顧同埋寵愛，咁咧就同老公講啦，你要快啲好翻，同埋咧我哋會繼續咧係上山下海，即係出海咁樣啦，玩啦咁，亦都咧祝我哋風騷快活人嘅聽眾們咧都身體健康，大家咧都有一個平安嘅聖誕節嘅。 多謝曬， 多謝你嘅祝福啊， 妹。好啦，呢度咧有 Tracy 啊，咁啊 Tracy 就話啦。哎、你哋好啊，我是 Tracy 啊，第一次点唱的。佢话由于佢好怕丑，所以就冇就私信俾我哋啦。佢又想点唱俾佢爹哋妈咪，因为咧琴日咧12月17日咧系佢哋结婚30周年啊，耶、yeah! ！佢话咧妈咪咧系超级。非常中意咧听风骚发活人嘅，佢日日都会听噶，佢咧系你哋嘅忠实 fans 嚟噶，成日咧， 多谢， 佢话成日都会分享啦，翻俾佢知咧，我哋讲过啲咩啦，咁啊，系啦， 3个钟喎， 几好，佢话咧每日即系同埋我哋咧都会每日带欢笑俾，带好多资讯啦，同埋好多欢乐俾我哋，佢话多谢你哋啊，各位希望咧可以拣中佢点唱啦，佢话妈咪而家都听紧啊 ，Hello Auntie 啊，咁啊就祝你哋咧吓，即系结婚周年快乐吓。咁咧，跟住咧就话啦，佢话妈咪好中意咧 Beyond 啦，同埋学友噶，希望咧如果可以拣嘅咧，就拣呢两位嘅歌送俾个妈咪啦。咁 good， 好啊。 咁啊，跟住就 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 系啊，漏咗佢妈咪嘅叫做靓女 Bibi， 人就话佢爹哋叫做型仔亨利仔。 系啊， 有 型仔亨利。 系啊 ，OK， 好啦，喂，系时候系啦，系时候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 ，Hello， 你系边个？系你啦 ，Stella， 系你啦 ，Stella。 喂，阿 Stella 话， 系啊，系你啊 ，Stella。 你好啊，三阿田你好啊 ，Stella。 Stella， 系 啊，有何啊，有彭啊。 我老公嘅生日，咁咧就同埋20日咧就系我哋嘅结婚25周年纪念，咁样咧就想祝福我老公咧身体健康，香港啊疫情快啲走。恭祝你大家都身體健康。咁另外咧，1月18日我細個侄仔 Andy 又生日，順便點埋唱俾佢聽啦。就希望你哋咧同我用中文嘅祝福啊生日歌唱俾我老公聽得唔得啊？ 得，你老公叫 Andy 啊嘛，係咪啊？ 唔係，我哋侄仔叫 Andy， 我老公叫做啊 Simon。 Simon 係啊，笑乜鬼啫？笑 冇啊！ 你好嘛？ 你好啊！ Stella 你好啊， 佢就系同你打招呼嘅咋，你同佢倾啦。 因为 Stella 系我哋咧嘅风骚发源咧长期嘅忠实听众，佢听咗几廿年噶啦。 系啊，Stella， 咁你叫阿桂花田同你唱只生日歌啦。 好啊，多谢。 唔客气啦，咁啊祝阿 Simon 咧生日快乐啦。 要用中文啊。 恭祝， 唔系啊 ，Simon 用中文即系西门啊，庆祝生日即系西门庆生日快乐。 西门。 于天际系咪？庆贺生辰快乐， 祝你。 嘿，系咯， 多谢多谢， 年年都有今日，嘿，岁岁都有今朝，嘿，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多谢晒三位，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好啦，多谢娜姐， 你都保重啊 ，Stella， 系啊 ，Stella 嗰个豪迈奔放啊，同阿田你当年有得挥啊，所以你哋咁 friend 啊， 真系啊， 系啊，好 啊，系啊，多谢呢啲听众咁重支持， 好，再听下一位听众，你系边个？ 喂 ，Hello 周太，系周太你好， 系 你好周太， 你三位好啊，计花田啊，几个好啊， 鹏仔仲有豪仔，系啊周太有咩？ 我哋成为咗桂花田嗰几个啦， 豪仔， 喂仲有豪仔鹏仔。 彭 春日系啦，嗰几我 做乜收电啊？ 佢唔想读啊，掉个名啊！佢净系想讲佢发电，你逼佢讲啊，掉个名啦！ 我睇下有冇事先。 系啦，佢即刻收线啦，真系。 你讲你讲你啊！我哋继续先。 我哋再播个。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Alan Low 啊，佢话三位主持你好，叫 Alan 啦。佢话早几日咧经过咧成咩书店咧，佢话就见到啊，佢话豪仔啊，你嘅好拍档啊，阿森爷嗰本书啊，头条本色。佢话咧，佢一定即刻买嚟收藏，想点俾咧佢听，祝佢身体健康。佢话豪仔啊， 嗰本书都成日占喺嗰个 排 行榜噶咯， 已 经见到。 咁佢就话啦，豪仔啊，你同 Cousin 啊，几时都出翻本书咧，就俾我哋头条啲 fans 啊吓，期待期待咁样。好啊，一路期待啊，我哋都期待中啊吓。多谢多谢，系 好啦，博福博通翻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翻嚟啦。边位话？ 系咪周太？ 周太系啊。 系 你好啊。 系。我想咧，补咗翻俾我孙女结婚个 哦， 个系 孙女结婚 系12月13号结咗婚啦。 哦，系你补咗翻，好啊， 恭喜！ 慢慢讲，慢慢讲。 恭喜咧，新婚愉快啦， 系 开开心心啦，健健康康啦。我个孙女叫阿青， 阿青， 阿青，系咁啊！阿女婿咧？孙女婿系咩名啊？ 我唔使紧张啊，唔使紧张。啊，你 紧张啊？ 唔系啊，佢话好紧张，去玩嘢啊。 我紧张，你听唔到。 系诶，佢13号结咗婚啦。嗰日点样啊？嗰个婚礼？ 喺酒店出嫁咯。 哦，喺酒店出嫁。咁你 租个套房，即系包埋我个仔啦。 系。 几个两个仙女啦，咁系700个人啦， 系咁就喺 女咧，咁都开心嘅，咁都 开心嘅，你系做太 奶，做妈妈， 做妈妈 啫，仙女啫嘛， 系咯，唔系佢系太开心， 系啊系啊，咁你有冇打咗啲金器俾个孙女啊？ 有啊，少少地咧，只金额仔咧， 金额 仔 啊， 系啊，可以做颈巾咁粗啦，系咪？ 咪就系咯。而家啲金价好贵啊！ 平嘢 系咪啊？ 我好耐买咗好耐嘅啦，我孙女已经30几岁啦。 呢啲嫲嫲就识， 三十几岁好后生咋，而家嫁得差。 系咯，想当年桂花田啊，都系差唔多噶咋。 咩？ 咁我买咗好多年，挤住喺度等佢结婚先满。 呢啲嫲嫲咪啱咯，佢 真 系有赚。我想话俾你听，佢想当年可能3000蚊一两，而家要13000，而家要19000一两啊！ 哇，真系。 咁咧嗰阵咧，我买咗两只，一个孙女一只咯。跟住嗰个孙废嗰孙女仲未结婚噶嘛。 哦，OK 喎， 叻啊呢个嫲嫲真系，唉，持家有道啊。 见到佢咧，结婚我咪好开心咯，但系又有啲唔舍得噶。 哦，都正常嘅，系啊。 咁边日佢嫁咗去外国咩？ 唔系。嫁翻香港，但 係 有啲唔捨得 失 咯個孫女。 你調轉啊嘛，你而家唔係嫁咗個孫女，你多咗個孫女曬。 係 啊， 係啦，有人孝敬你噶啦，好唔好？ 不過我兩個孫女 你 好孝， 係咯，咪就係咯， 聽到都高興，好嘛？係， 即係高，係等你高興啊！ 佢已經聽到電台聽到好耐啊！有年咧去嗰個九龍公園咧，仲同你哋影過相先。 哇！ 九龍公園個年代係 大樹好光陰嗰陣時 啊！哇！係啊， 去九龍公園 啊！哇！真係係咪你？仲做女嗰阵时候，桂花田 唔系嗰阵我结咗婚好耐啫。 哦，桂花田就 另外系啊，嗰阵我同嗰细嗰个孙仔咧去睇咧，特登去睇嘅。 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 好啊，多谢晒吴太。 点赞俾佢如果播得到咩歌都好啦。 好 啊， 好啊， 冇问题。咁既然系咁嘅，不如我哋就俾呢只歌 你 啦。 俾你三个听 啦。好啦，多谢你保暖多 知唔知啊？ 系啦，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咁就播呢只啦 ，Christmas with you 啊，谭嘉仪版本啊。电话号码18723888，跟住继续读你点唱。 夜幕下幻想紧贴你，看街里的闪匿褪色，你跟我换半世美，而望月暗度数下的钟摆，礼盒刚好绑上那遥远丝带，寒冷天气灯饰佳人歌唱，唱着半人气氛。 有你吗？ 纪录成军两年的歌曲 MV 入面展示了很多他们这两年一路走来的花絮，有喊的，有笑的，有台上的他们，也都有台下支持他们的镜粉。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Ariel， 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两级，来到第九位。 Mirror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就嚟放 lunch 啦，就嚟放 lunch 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8。放 lunch 之前再同你倾电 话。好啊，呢度咧有话 Jam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佢话自己咧12月28号生日，咁啊祝自己咧生日快乐啊！香港人咧都快乐快乐，多谢，唔好客气。 好，诶，仲有冇得讲啊？ 嚟啊嚟嚟啊！ 我呢边咧就有系阿钟敬禅啊， 系 咁佢话咧三宝你好，阿片多谢你咧上个礼拜五啊读出咧阿女咧点唱俾我听，咁啊又多谢阿小豪子咧唱生日歌俾我听， 冇客气， 好搞笑，好开心，咁啊你哋咧应该未忘记韦恩妈咪。是不是 韦恩好像有啊，是啊 是啊。妈咪。是啦，他说呢韦恩妈咪说阿田啊你未结婚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开始听风show的啦。希望呢希望呢就不要再换走你任何一个人啦，不过我觉得难啲囉。 喂有咩意思呢台长， 我处长唔通我仲做风show快活人咩。 唔是我都系咁諗， 是 囉。可能我发一达啦。 是啊是啊。 另外讲真嘅呢句 22 号就韦恩同熊仔结婚周年纪念啊。 恭喜 啦。96年结婚嘅都廿几年喎。 哇我回归前喎。 好快。祝女同埋女婿呢一直幸福到老，孙仔孙女就开开心心。咁、 okay. 小豪子问啊唱歌可唔可以啊， 可以啊。 唱咩唔紧要啊，好听就得㗎啦。 好啊，咁我夹埋呢度唱啊，因为 Irene 呢就想点唱俾媽媽听。佢今日係媽媽生日啊、疫情关系呢佢六个兄弟姐妹啦女婿啦同埋个孙呢都唔能够一齐庆祝嘅。唔紧要，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声生日快乐。佢呢而家听緊㗎啦，想俾个 surprise 佢。豪仔你可唔可以读唱一首生日歌俾佢听啊，係啊叫我读住佢唱啊。係冇问题，有劳有劳。所以我哋一拼包揽啦，我哋而家开始啦，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Irene Mommy,Happy birthday to you, Irene Auntie,Happy birthday to you, Auntie Mommy,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佢真係唔改佢个面色呢， 佢唔係韦恩妈咪呀， 包埋係囉。我 Irene Mommy 啊 ,Auntie Mommy 啊齐晒 啦。Happy Mommy 啊。 係 ,Every Mommy Happy, yeah! Chrissy 都话啦，去晒喺度想预祝佢嘅中学同学啊，同埋加好朋友阿静啊，22号生日快乐，完咗成日可以轻松松过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啦，开心唔开心咧都有啊，佢咧喺度同你分担嘅，佢又想点唱 BTS 啊。Life goes on。 哦，系我一阵可以试下揾下吓。 冇啦，冇时间啦。 系咩？我唱咯咁样，我唔识嘅。阿Ping Chow 啊，读埋呢句，跟住我哋听电话啦。Ping Chow 就话：阿田啊，我想同你讲句唔好意思。 咩事咩？ 上个礼拜我本来系想写靓田嘅，写错咗官田。 唔紧要啦，系 OK 嘅。 跟住我哋话佢系嗰啲官地， 唔系你谂下，佢唔系啊，观塘嘅官啊，咁咧亦都系观塘嘅官啊，即系本来话你靓，而家就净系想望下先。 系 啦，佢话咧今次想祝你哋嘅冬至，系啦，冬至同埋圣诞快乐嘅。佢话我自己有啲唔开心啊，因为我只脚啊痛咗几个月都未好翻，真系好痛啊。希望过完节之后就好翻晒啦，祝你身体健康。Ping Chow 你唔使惊啊，我呢排供养医护供养到真系可以供楼上市噶啦，系啊，但我都有恒心。 唔系好人好事啊你， 好人好事啊，所以我觉得你都要加油啊，一齐努力。咁我哋诶听下听众电话先，18723888，小二。 系，你好。 Hello， 苏怡，你好朋友咪马声。 你好。 苏怡马声。 佢好嗨 i g h 呢个人，而家 系啦， 情绪高涨。 就嚟放 lunch 啦，系啦。 我听啊。 系啊，你想点咩唱？ 想点唱俾我奶奶听。 系。 系啦，因为我奶奶听日就生日，咁就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啦。咁就多谢佢一路。都对我啦同埋我老公呢都即係照顾得好好啦，即係对我哋好好，成日都煲汤啊，整啲好好味嘅嘢俾我哋食咁样囉。 哇，你係咪平时都係用呢把咁甜嘅声呢同你奶奶讲嘢氹佢㗎？咁肯定冧晒啦，佢听到我新抱咁即係咁锡自己係咪？ 系 咯， 佢成日都听你哋节目噶，佢 识过啦佢， 系啊，即系听咗好多年啦。咁佢之前都有间唔中打电话嚟点唱添，我知佢应该都好多，好有可能而家都听紧。 咁啊，奶奶叫咩名啊？奶奶 点称呼啊？叫佢咩噶？ 朱太， 朱太， 都好似有听过朱太系点唱啊？ 系咪啊？ 点都讲过有啦，系咪啊？ 咁你哋而家嗰个有冇小朋友啊？各样点样噶？ 未有嘅， 未有 就即系啊，但系诶，奶奶对我哋都即系唔系帮我哋照顾小朋友，系照顾即系当我哋系小朋友咁样照顾。 咁你有冇留意佢煲俾你哋嗰啲汤咧？系咪全部都 系大补汤啊？ 系啦，大补汤啊，有蚝啊，有六尾巴。 唔系， 好啦，养好个孙子啊！ 系啊， 我用阿朱太嘅身份同你讲啊，新抱仔，多谢你啊！咁你快啲生两粒孙过嚟咯吓。 跟住我用佢老公嘅身份暂时讲啫，多谢晒阿妈，我哋会慢慢计划噶啦，咁样 啊，几好啊！ 系啦，祝奶奶生日。 咁你哋冬至饭会点食啊？ 其实都未知啊，我谂全香港嘅人都唔知 黑人问好就出嚟， 咪屋企食咯，唯有自己屋企食咯，咁样系啊。不过真系要小心，又冻啦，身体又唔好啊，惊 系。 因为我哋出去做嘢，成日周围去咧，都惊如果因为其实我哋仲有其他侄仔侄女嗰啲咁样，咁都惊会有感染啊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嘅话，咁就可以再一齐食饭，一齐庆祝生日咁样。 忍一忍，我哋冬至就算唔过住一齐嘅，我哋咪新年咯，再上去斗利是。 唔系除夕先，除夕先， 除夕都得，系啦，好啦，多谢晒你啊，苏怡。 多谢你。 好啦，拜拜。 拜拜。 系啊，呢度咧有个Tata 咧，佢话想预祝佢个班主任啊20号生日快乐啊，祝佢年年都咁靓啊！仲有好多点唱咧，我哋未能够读晒啊，唔好意思啊。 但你想弯噏咯，仲有廿秒，交俾你啊。 唔系啊，咁我哋都要可以大家预祝下个礼拜大家准备冬至要快乐， 祝大家冬至食饭平平安安，系啦，有煲仔饭食煲仔饭，可以团聚就一齐团聚。 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听咩健康康 Lazy Kong。